呢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系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078点，跌4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7点，跌52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1，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3，欧元兑美元1.0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26美元，卖出149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咁推断佢系咪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系不能免责嘅。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首先6:00开台的时候有来自二台的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外面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咪见到有个绿色喺度，咁啊三啊，即系低嘅水平，至到咧就系四，属于中嘅水平。咁啊三至到四都系低至到中嘅水平啊吓。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都系一个酷热嘅一天啊，似乎咁啊焗焗地嘅感觉噶。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啊从冇吹轻微啦，吹大风啲，吹散嗰啲嘅雾啊，咁样我哋就会舒服啲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数学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代数，代数嘅符号可能包含住某一种嘅单位，某一种嘅意义，甚至乎某一种嘅方程式。成功嘅秘诀原来都系一样有方程式，可以叫做 A 等于 Y 加 X 再加 2Z。 A 就是等于成功，成功有什么元素呢？成功就是等于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再加上少说废话。成日都说的默默苦干的人呢，虽然他的人生未必在娱乐方面未必那么多姿多彩，但是当他迈向成功的道路，当他踏进了成功的时候，甜美的果实他就一定可以尝试得到。你又试下想想这一图的方程式，原来成功就是等于艰苦努力，再加上正确方法，然后再加上少说话多做事。特别是现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继续坚持到自己成功的一面？ 为爱下去，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没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负上英之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偏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再淡饭有那关闯不过，在这乱世爱定你已是人生仅有大志，就这么一辈子，浪漫的讲声我愿意，一起要预了涯，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而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当初情意，但更要感激这测试，相恋的意义，牵手需要心怀壮志，成就了爱侣的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如果这一生只要 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但你仍然信我可会像在浮沙挣扎过。 一首嘅作品《古巨基乱世情侣》，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每逢去旅行搭飞机嘅时间，好多人只耳仔都会觉得辛苦啊！尤其咧就系起飞脱及降落，甚至乎咧就遇到高空气流嘅时候啦，只耳仔硬系觉得成日有啲痛痛地、塞住咁嘅感觉。其实原因啊，是因为来自气压有关的，一般的情况底下，外耳以及内耳的压力都能够达至到平衡的，分隔开外耳道和中耳道的鼓膜又称耳膜都能够保持住正常的张力以及弧度，但是假如其中一方的压力过大，多数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而令到另外一方的压力没办法调节至到就是跟它抗衡的话，就会造成耳膜不正常的凹陷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乎就是疼痛的感觉由此而来。这个现象呢不是叫做耳仔吉吉下或者耳仔塞住，叫做耳气压伤。好了，来到现实生活里面，由于高空以及深海的环境压力和地面也都有所不同，人体并没有调节体内压力的机制的，因此当我们身处空中和海底的时候，耳部都会受到压力不平衡所影响。好似搭飞机咁啦，虽然咧咁啊机舱入边都已经有调节啊，机舱内气压嘅设备，但系咧急速啊上升同埋下降嘅时间，我哋都未必能够咁快适应得到噶。尤其是咧就系降落嘅时候气压上升，所带嚟嘅影响就会更加明显啦。潜水都是一样的，同样道理，在水底由于就水压上升，人体都要承受更加大的外在压力，对耳膜带来负担十分之明显。要将身体里面压力传递至到耳膜内壁，大概就是得一个的通道，就是叫做组成中耳，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例如就是耳咽管。耳咽管就是连接住咽喉以及就中耳的管道，它的作用正正就是被空气进入中耳，并且就以这个的气压和环境的压力去到抗衡。一般情况底下叫做耳咽管都是闩的，未开门的，因为需要保持住中耳的内耳压，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某一些动作将它打开的，等空气就可以进入这个中耳。简单啲嚟讲啦，当你发觉只耳仔塞咗嘅时候咧，用以下嘅方法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中耳嘅位置嘅通道打开，从而咧就打通咗嗰个气压嘅门啦。咁咧呢个痛嘅或者唔舒服嘅感觉咧就会消失。第一个方法，嘴嚼，仲有咧就系打喊路、吞口水啦，或者按住个鼻哥呼吸。嘴嚼的过程都能够就将这个耳咽管打开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路搭飞机的时间一路就会嚼香口胶，因为他们都希望可以解决耳部不适的问题，打喊路都是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学习了这些方法，下次搭飞机的时间就不用再怕耳仔不舒服，但是假若不舒服或者这些痛非常强烈并且持续的话，即使去到目的地依然要找方法去解决才得，最好当然就找专业的意见和看一下耳仔有什么事，这样才是最安全。 从前有个男孩夜里说想让我于森林见面，原定说爱谈情，却碰巧天气转差，刮风闪电，然后对话似被风雨间断，被雨打湿了的手指冻抖颤，难道你是先知与我不相衬，累你受尽天谴， 陪你 一天，陪你坐过飞机，陪你令我轻松，也令我激到心思紊乱。 愿唱的歌也各遇见， 拍的拖我也愿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秋天，陪你直到冬天，却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若然开始，怎样可免悲剧上演？神与你细语，像谈说起世间的感情幽怨。然而我却抬头看满天星宿，沉默用心许愿。流露伤感的眼，只怕对望，害怕有天我将会飞得很远。难道在你孤单困恼寂寞时，我再飞返过一天，陪你坐过飞毡，陪你令我轻松，也令我激到心思紊乱。愿唱的歌也各遇见，拍的拖我也愿是害怕这样会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秋天，陪你直到冬天，我怕与你没法一起蜕变。若然开始，怎样陪你活过这天，无法坐上飞毡，情况令我心酸，也令我激到思想错乱。乱了的黑发似为了，换了遮掩，眼角泪湿了，结果证实我很留恋。陪你度过春天，陪你度过秋天，难过到到冬天，你我到最后说不出再见。从头开始，假若知道悲剧要演，我就不愿抱怨。 一首歌曲来自杨千嬅，《小飞侠》。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班年轻人，一班大学生，当他们上到课程最后的一课的时候，老师就入嚟啊，教授在个黑板上面写住了人生两个字。教授就话到啦，最后一堂入边，我哋讲下人生。先问下大家三条嘅问题，睇下大家人生又是如何。教授就话到啦，笑笑口咁讲，边一个记得爸爸妈妈生日嘅同学请举手？有好多嘅女同学佢哋都举晒手，男同学有啲咧就斯斯缩缩咁啊，举下唔举，唔举又举咁样。老师继续问啦，喺我哋教学大楼入边咧，有三个嘅清洁工，边一个能够叫出其中两个嘅名咧？大家听到都呆咗呆啊！三年、四年喺大学嘅时间入边，原来冇人嗌过佢哋，冇人知道佢哋叫咩名。于是乎，教授再攞出第三条嘅问题。他们说到，你们有哪一个试过冚自己一巴？所有的学生都指着教授说，哇，是不是傻的你 Professor？ 好人好者都好少打自己一巴的，是不是？就是觉得傻的才会这样冚自己一巴的。他们不断在那里笑着教授的三个题目，其实跟人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谈到教授呢不出声的时候，学生都开始肃静。 原来教授等佢哋静晒，于是乎先至开口讲人生呢一个嘅课程，旨在引导我哋树立正确嘅人生观同埋世界观，教导我哋今后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成人，真真正正嘅成人成才。教授话到，今日三道嘅考题，可以话原来对学生你哋嚟讲系一大嘅考验。第一，记住父母嘅生日，即系等于孝道两个字。孝道教人善良，心存孝道嘅人必定具备善良嘅苗，有善良嘅苗先至可以开出善良嘅花，结出果实。第二个，记住你身边每一个人嘅名字，就等于尊重。记住人哋嘅名系尊重别人嘅一种表现，尊重人哋先至会获得人哋嘅尊重。尊重令人宽厚，建立一个宽厚嘅基石，先至能够负重，人心先至可以令到你立业。最后一个，如果连自己父母都唔记得嘅生日嘅话，不如冚自己一巴啦。写咗反省两个字嘅话，到人生应该不断咁样反省自己有啲乜嘢做得唔好，有啲乜嘢应该又继续进步。人生嘅哲理并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得到，但系你有冇呢个心，有冇善良嘅苗，可以好好地继续努力干下去呢？这个先至系人生最大嘅课题。你人生想捕捉到嘅系啲乜嘢呢？在你想捕捉到人生目标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具备相关的条件？是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胡混过关，还是颠倒是非黑白就算数呢？要具备以上的条件，又有多少个人可以做得到？ 谁又记得奋斗？走出门口，原来越冷越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逆境出对手，时运也过节奏，高手能守，然后自有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战斗，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有然后，上游亦剩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战斗，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 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人生部首》。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鐵宣布，今日全線港鐵車站都可以開放提供服務。不過港鐵表示，由於個別車站被破壞，部分車站出入口或設施需要較長時間去復修，乘客使用相關設施時或者需要較長的時間。港鐵又說，經初步點算之後，昨晚至少十幾個車站的設施遭受嚴重破壞，主要包括出入閘機、售票機、閉路電視和玻璃圍欄等，部分車站牆身和地面亦都被塗鴉。上水發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一架巴士、一架小巴和一架的士，小巴司機當場證實死亡，14人受傷。事發在凌晨四點幾，現場警方表示，涉事巴士和小巴在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金錢村對開迎頭相撞，巴士之後再撞到的士的車尾。56岁女小巴司机被困，救出后证实死亡。巴士司机、两名巴士乘客和11名小巴乘客受伤，送院治理。大批民众响应网上号召，寻晚在多区集会，不满警方在荃湾开实弹枪射伤一名中五男生。荃灣有示威者堵路、焚燒中資銀行櫃員機，有人投擲汽油彈。屯門有示威者縱火焚燒路障，大圍和將軍澳分別有人破壞港鐵站。黃大仙有持刀男子被打傷送院，警方深夜至凌晨先後在大圍發射海綿彈和施放催淚彈。一名在田心警署外的男子頭破血流，暫時未知他中了什麼彈。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資深參議員桑德斯接受心臟治療處理血管栓塞問題，將會暫停露面和取消出席競選活動，直至另行通知。現年78歲的桑德斯在當地星期二出席活動時，胸口感到不適，要接受醫療評估。他的團隊說，醫生為桑德斯植入2個心血管支架，桑德斯目前精神良好。他的競選經理和支持者進行電話會議時，並沒有提及桑德斯的健康情況，只是形容競選工程和籌募經費方面都進展良好。在今屆民主黨總統初選之中，桑德斯是年紀最大的參選人，他近日因為失聲取消出席部分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活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是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初天氣稍涼，風勢較大和有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优点是很有耐性，我觉得自己即会比较冷静，不会太急，同埋我体能比较好。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吴英良 Jason， 今年15岁，在拔萃南书院读紧中4，4岁开始打羽毛球，上年12月夺得学界精英羽毛球赛中学组男子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是，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 介绍你的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元嘅津贴，公司就俾500元。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陈生做咗40000咁厚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系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紧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咯，仲可以赚翻少少添。 咁做系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噶？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都有白权浩继续陪住你们的。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不知道你而家有冇身边嘅另外一半陪住你呢？如果有嘅话，都要恭喜你。啊，唔同国家、唔同文化或者系啊，唔同人嘅性格啦吓，都会令到你对于另外一半嗰个嘅好感度、抗拒度、接纳度等等咧有所差异。好啦，我哋邻近嘅地方。日本咯，根据翻咧就系日经中文网嘅报道就话到啦，单身啊系现在日本最普遍嘅家庭形态。会啊，日本企业推出咧就由生到死嘅各式各样嘅服务博，协助佢哋自由咁样去到体面地生活。哇，都唔系好明。好啦，日本嘅人口普查发现啦，1965年嘅时间，50岁仍然未婚嘅男性啊，仅仅占人口嘅1.5%。女性咧就系 2.53%， 咁但系半世纪之后，2015年啊，呢个族群啊，男女人口占比例已经分别高达23.37%以及14.06%啦，多咗20倍到啊，有啲系多咗10倍到啦。日本企业啊，为咗迎合啊呢一个嘅趋势啦，推出各种嘅衣食住行括住。一人服務，包括旅遊啊、BBQ 啊、唱 K 啊，甚至咧就係一個人嘅健身房。哇，乜嘢都係 one man band 啊！去旅行一個人去燒烤啊，點樣一個人燒烤咧？咁會唔會定係插住個 internet 咧？又唔係好明。唱 K 啊，一個人唱即係等電腦幫你評分，然後同電腦傾偈。一個人玩 gym。即系又系等电脑不断同你校对，你啲咩姿势做啱，你啲咩姿势做错，都系要靠 AI 啊！就连埋宠物嘅经济啊，都系因为单身族嘅日益普遍，越嚟越蓬勃噃。哇！呢啲嘅即系蓬勃起上嚟咧，都觉得系好事嘅，对宠物界嚟讲，但系对人嚟讲又好似麻麻地喎。好啦，至于年纪大咗啊，老后嘅生活啦。 年纪大咗嘅生活点咧？除咗单身老人共享公寓之外啦，未结婚啊嘛，共享公寓低收入啊，无依无靠嘅老人咧，可以咧就去到部分啊，市政府嗰度登记，由市政府咧就介绍一啲殡葬嘅公司等等，以免咧就系孤独死，造成他人不便咁讲。佢哋仲有继续话到噶，日本单身者啊，只系要预早啊做定呢啲嘅规划，咁样咧睇起上嚟佢哋嘅人生又可以轻松，又可以体面，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咁样就度过一生。一个人咧的而且确咧有阵时系可以静静地啊几享受一个人嘅时光嘅，但系如果你话全部都系得翻一个人啦，食饭得一个人啊，或者打开个 internet 等 internet 嘅人陪住你。电话咧就冇血冇肉嘅，佢乱都系因为佢开得耐，啲电搞到个电话有啲乱啫。又或者系啊，头先所讲嘅，譬如唱 K 啦，你系等个电脑同你评分，冇人同你讲笑，冇人同你玩，冇人得闲赞下你唱歌好听，又或者诋毁下你唱歌，咦，做咩唱歌咁好听啊？电脑似乎暂时咧都仲未能够取代到人类，以及咧就系人与人之间嘅平衡。咁我哋一个人嘅时候的而且确享受一种嘅宁静啦，片刻嘅宁静系好事嚟噶。但系人咁多年以嚟啦，都系一种群居嘅生物，我哋需要咧就一班人一齐住嘅。你又会唔会喺度谂啦？一班人住嘅时候，永远都只系产生摩擦。会唔会真系谂负面嘅一样嘢？又会唔会好似日本嗰啲，譬如系啊草食一族啊，会觉得啊男仔同女仔相处实在太麻烦啦，都系一个人生活好啲。会唔会开始有呢一种嘅念头呢？不如尝试接触多啲阳光啊，吸多啲新鲜嘅空气，咁样咧就可以令到个人咧越嚟越咧就系、是。开心正面嘅人咧，就比较上容易咧吸引到更加多嘅朋友嘅。咁啊，有啲乜嘢嘅事情咧，就唔好净系单单啊靠过internet， 靠过咧就是、网上面揾人倾偈，应该面对面望住人只眼去到倾偈，就第二种嘅感觉噶。 班车追踪你，想用来回味，偷一晚思想里高攀你。其实月路已准我沉默你，为何未给我机会得到你？歌用来逃避，碰面时太紧张，唱首歌留住你，重新写过份词，讨欢喜。愿听那旧词，回绝我梦与地。你能如愿多尽爱河，我还能够笑得这样傻。跟一切梦想别过，我照旧无错。寂寥陪伴掉进眼河，个人时间太多怎样磨？主播单身的我，旁人话我配不上联系你，和名字拉上关系拉低你，爱是成名地，我被投了灰，唱首歌鸣谢你。人生失去电源，响不起。但你全速驶向乐园，留下我在原地。未能如愿多尽爱过，我还能够笑得这样傻。跟一切梦想。照旧无阻，寂寥陪伴掉 真的我， 与 被爱不破， 基 因有什么出错？ 怕太多，你能如愿多进爱河，我才唯有笑得这么傻。红尘结 台每班车追踪你，风淡而无味，伤心过今晚才高攀你。 叶坤被单身的人，有阵时系咪被单身啊？都睇啊，自己系咪想被单身嘅啫？系咪？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早晨啊！ 上星期咧喺我哋嘅正向心理学入边咧，即系为咗打倒负能量啊，我哋一齐上堂。 咁我 reframe 埋你嘅啫，我点解建立正向？ 建立正能量，建立正向正能量。 系 咁我哋咧就学咗好多，就譬如系上星期介绍过，譬如智慧与知识。 嗯。 咁入边又有好多唔同嘅分支。 系咩嚟噶？记唔记得啊？ 智慧与知识。 系啊。 咪就系令到我哋学懂咗更加多嘅嘢先咧。 其实就系正向心理学里边咧，即系点样迈向正向人生。 向向第一步。 五大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就系我哋要点样建立一个成就感。 嗯。 而当中咧，亦都有六个美德嘅。 系。 而智慧与知识咧，就系其中一个美德。 一个美德。 系啦，当中其实有几个性格嘅强项啦。咁希望透过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自己有冇呢一啲嘅强项嘅时候咧、嗯，原来我都渐渐去提升紧自己嗰个成就感啊。 嗯。 佢点样啊？发掘翻自己一啲嘅性格强项，去发挥喺日常生活里边，揾翻出嚟啦，系、啊！你如果见到人哋嘅，你又可以赞下人哋咯。喂，你好有创造力喎、 啊！赞人咧，其实系唔使本嘅 。我好知嘅， 即系以香港一个大家都觉得哇咁市侩嘅社会，其实赞人真系唔使本。但系你赞完人之后咧，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回报嘅、嗯，我哋唔讲回报啦。但系人哋嗰个快乐咧。 是不同的， 是不同 的。不过呢我想即是提醒啦，这个都是以前的学生年轻人提醒我呢，他们会怀疑的。所以有一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就是真诚。 嗯。 因为他们对自己可能未太认识啦。 嗯。 那为什么你刚才说那个效果会你赞了他之后呢，那个如果他接受。 他反而否定你的赞 赏。对啊，因为他未必发掘到嘛。啊、但是当我真的很真诚， 我真的有理据的时候话、哦、给他听，他相信了之后呢，其实佢會自己嗰個成就感啊，或者佢頭先我自即嗰個自我效能感咧，有陣時係你自己未必發掘到嘅。如果我話俾你聽、哎，喂，其實你好有創造力。 咁我真係明白啦， 係啊， 有好多人讚我靚仔，但我一直都否定呢件事，因為我自己唔覺啊嘛。 咁你今日自我感覺好良好啊！咁所以咧就喺今日朝早嘅早上就可以提醒一下，即係我哋啦，亦都係提醒聽眾咧，如果你真係發掘到你身邊嘅年青人或者你嘅朋友、你嘅同事，可以讚下佢哋，係、 嗯、 真誠嘅，係、 嗯、 啦。咁今日咧試下揾下有冇呢一啲特質啦、 嗯。 我哋介紹第二個美德咧，就係、是、勇氣。 勇氣 係啦，勇氣裏邊可以係啲乜嘢性格強項可以揾得到咧？就係、是、你第一好簡單，就係佢勇唔勇敢啊？ 勇敢，勇敢邊方面先？挑戰難度啊， 有冇膽量去做一？即係係啦，有啲嘗試啦， 工作啦，表白啦， 哇，表白啊，嗯，呢個都需要膽量嘅， 係啊， 不過如果人哋支持一下咧，可能再加多一把咁樣嘛，咁但係你會睇到自己有冇呢一個性格啦，因為有一啲比較你會見到有啲朋友比較突出嘅喺呢一方面，譬如小白咁樣，哇，佢無畏即係天氣，佢都會。勇於挑戰嘅、 啊， 即可能行山 啊挑戰100公里 啊 你問我咧，我都會有啲擔心㗎。哎呀，我會唔會？我會問自己，我會唔會完成唔到？ 冇嘢嘅，你數標佢處由200數到零咁，你行完。 呢個就係我哋嘅分別啦。呢個就係小白嘅膽量同埋會有勇敢去嘗試。 我諗我嗰個勇敢咧，就係真係將好多嘢變得好似。 輕描淡寫咗，即係我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如果我要譬如真係行山比賽咁樣，咁都200條標記柱嘅，咁你真係點樣去到？哇！有啲人會覺得哇好長喎、啊 嗯， 但係其實你行下行下咧，即係傾下偈，你發覺原來咧，你個心態應該係抱住就係原來我哋得翻。由行咗一公里變咗係，哦，我哋得翻99公里咋，跟住去到一半，哦，你得翻50公里咋。當你抱住一個咁樣嘅心態咧，你就發覺原來你會好珍惜喺即係比賽嘅時間咯。係、有啲人就會話，哦，係啊，只係一半咋咁樣，咁就好負面啦。 所以我就想強即係再拉闊啲俾小白知就話，其實佢都有嗰個勇氣喺度， 係、嗯、 佢、哦、會願意嘗試唔同嘅挑戰，參加自己未處理過、未嘗試過嘅一啲項目啦。可能啊，毅行者可能又未參加過，點、解你會去參加嘅？ 點解當年會參加？係 啦，去行富士山咁，可能我都未行過嘅，又人哋話缺氧喎，又成咁，你都會去嘗試去挑戰。咁呢個都係一個勇氣嚟嘅、 嗯。 如果唔係有啲人咧就話我唔玩啦，我唔去啦，呢啲唔係我參與嘅嘢嚟嘅咁樣。咁呢個都係你嘅特質啦，係 咪？唔係潛水，我可能會話潛水唔好啦，我欺山冇 你唔中意，你唔中意潛水嘅， 好驚。好啦， 咁跟住咧喺勇氣裏邊咧，仲要有一個堅毅啊，即係都係 不放棄， 大啦，係啦，即係唔會你要堅持啦，有一個毅力， 即係唔係淨係一鼓作氣嘅， 係啦， 係啦。 啊、你講得好啱，嗰、那個時間性有啲係一下就， 哇！一下就好熱血，我要衝咁樣， 跟住冇後繼啊！咁但係呢個堅毅， 虎頭蛇尾咯。 講到就係話，無論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嘅，佢、都仍然可以堅持啦、去為住自己想達到嘅一啲嘅方向啊、目標啊、夢想啊，佢都會有嗰個堅毅嗰個特質喺度。咁、呢個性格咧，要發掘一下你自己有冇喎。係啊，有冇？咦，其實喺啲讀書嘅層面啦，做嘢啦、去尋嗰啲我哋成日追夢啦、可能你都會發覺到自己有呢一個堅毅。 都有喎，即係喺好多工作嘅嘗試上面咧、我都即係涉獵，除咗電台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範疇啦、都會想試下一啲新嘅嘢，而不斷喺度諗啊，到底我 handle 到咧、我做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呢樣嘢咧又好衰，處女座好中意咧啲嘢左諗右諗啊，諗到希望佢做得土鬼好。 這個、呢個咧唔介意係成功定失敗， 啊、 但你係堅持咗嗰個過程 啫、啊。 我起碼去完成咗先啦、啊。好似即係 circle 即係弱弱地講下，譬如我跑全馬咁樣啦。雖然啊，對於42公里對我嚟講都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啦，但係可能喺嗰、那個可能4個鐘、5個鐘、6個鐘嘅過程裏邊，如果你唔堅持嘅話，你就跑唔完。 係啊，你真 係即係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即系你唔放弃嗰个毅力， 你真系好犀利。你话俾我听，你跑全马，我真系觉得你好犀利。 好嘢，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正直啦。你头先我讲话要同人哋分享，话俾人哋听，赞赏人哋咧、就系你要有嗰个真诚啊。 啱、啊， 你即系嗰个诚恳， 老鼠眼咁样赞，哇！你今日好靓仔喎。 其实系感受到嘅， 感受到嘅。 我以前喺学校做嘢都会成日都话，你系咪呃我嘅姑娘？即系佢哋会咁样去 challenge 我，你唔好玩啦、啊，你好滥啊！即系 佢哋以前赞你咩噶？我想知。 佢以前讚我傻，即係好爽直啦。 嗱、哦，爽直就讚你嘅，話你傻啊，擺到明話你真係傻啦。 我覺得係讚你嘅咁，但係佢哋如果佢話我傻都係正直啦，即係可能覺得有啲嘅特質係我獨有嘅、我先 engage 到佢哋啊嘛， 係咪？係 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個你有冇嗰個生命力，即係好 energetic、好有動力嘅嗰個特質咧，嗰個性格咧、譬如對一啲事情咧係好有熱誠嘅，好、有幹勁同埋好有。即系嗰个好热血啊！ 再燃起行， 再燃起行，或者你对于嗰件事，我要做啦，你系真系俾人哋个感觉系你全心全意去付出，去为嗰件事嘅。譬如有啲系扶贫嘅，系啊，佢真系好有热诚去做嗰件事，去筹款啦，甚至乎自己喺个生活上边，都会好节俭啊，环保嗰啲更加明显啦。即系佢对于环保嘅项目系好热血嘅，去戒食肉啦，系、因为我唔食牛啦。嗰、那個 碳 係啦，碳排放咁樣，可能我最近見到森林大火，即係亞馬遜咁，我都會以為住呢件事，我都好熱血，我都係再燃起行去做一啲嘢去回應咁樣。咁譬如我好保護一啲海豚嘅，咁我就直情我話我唔會再睇一啲海豚嘅表演啦，因為佢哋好唔人道啊，即係好對動物好殘忍啊咁。咁呢個你有冇嗰、那個即係展示出嚟嘅熱血啊！話俾人聽，我 如果熱血係正直嘅熱血， 係啦，即係為住一樣嘢， 唔傷害人嘅， 唔傷害人嘅去 干劲嗰个拼搏咧，咁样咁头先讲咗有四个性格嘅特质咧，就可以去翁实咗一个叫勇气嘅美德。 哦， 系啊， 咁就勇气嘅美德咧，就有呢四个嘅小范畴喺入边。 系啊，有勇敢啦，有坚毅啦，正直同埋生命力。 集齐咗佢之后咧， 就有。 勇 气嘅美德，勇气嘅美德， 勇气嘅美德。咁有咗勇气之后咧，又可以 摘咗第一粒星啦， 摘咗第一粒星啦， 第二粒星， 第二粒星， 系啦， 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摘埋其他星星， 好， 好嘛？唔该晒 ，Sugar， 拜拜。我家 Sugar 话斋，越摘越多星星。你就可以快啲完成你想做嘅事情，因为你已经具备成功嘅条件啊嘛！ 一生多个方向，而我能变成赛车手，话过可成男歌手，一生都去演唱，同时也成了研究所长。人如果三十，谁都需要将一生准确对照。如果九十无憾死了，我创时无愧一朝。即使你说其实都好，开始踏步才能可到，哪怕人迟到，过程仍达到。即使我会成为孤独，放下大雾埋头总有。世都发烧，一朝总会可以能变成最强摄影师，或我可成纹身师，相机裤裆环步，同时转型太远，挑战合气度。如凡都三十，重新开窍，一生几千块作品，常人都。可能无谓自困，夜阑前行也不怕人。即使你说其实都好，开始踏步才能可到，哪怕也迟到，过程仍得到。即使我会成为孤独，放山大雾埋头总有。才能可到步，哪怕人迟到，过程仍得到。即使我会成为孤独，荒山大雾迷途总有路，会得过灵觉去完成雕塑。即使你说其实都好，开始踏步才能可到步，哪怕人迟到，那过程仍得到。 健康一首嘅作品，三十岁前要完成的事啊！你自己三十岁之前要完成乜嘢事？而家又完成咗几多咧？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春夏秋冬，然后仲有嘅咩？ 不想四季内拣，多一季是我吗？前面一分一刻都穿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 有 Alex 呢首歌咧，就系比喻紧人生有四季，但如果经历过四季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的话，咁何不自己创造另一个季节，另一片天呢？作曲苏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苏豪、徐豪。 到每个时差，多一季 未夠嗎？前面一分一刻都轉春夏。 今年嘅新人单位之一，佢嘅名字叫做邝星宇，派头作品第五个季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称自己系留意到相关报道之后，先知道事件发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祖阿祖，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系边个啊？ 今集有小谷谷祖林。 咁佢会咧教我哋点样寻找快乐咧？ 喂，咁你自己听下。 个个都做到嘅，你有对脚就得噶啦。 咁高深嘅，咩叫做有对脚就会揾到快乐啊？ 咁仲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啊，咁对脚长系咪会快啲揾到快乐噶？ 喂，咁啊早埋。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喂， 你好啊，请问你系咪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嘅专柜客户咧？ 系咩事啊？ 今次主要想介绍翻 RTHK My 嘅最新版本，可以俾到你一个更加贴心嘅使用体验，好方便咁就可以听到直播或者系电台节目重温啦。搜寻节目功能都方便咗噶。 咁使唔使咩手续噶？ 现有客户记得更新应用程式，如果想介绍新客户嘅话，就只需要记住关键字 RTHK My M I N E M I I N E。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点07分嘅时间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老同埋阿欧啊，都喺度咧同各位听众讲声早晨，早晨啊， 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星期诶又要睇翻啦，星期四啦，已经10月3号啊，好容易有逻辑上嘅错误， 唔会嘅， 通常以为10月3号就系星期三，唔系星期三，星期四嘅早上嚟嘅。 虽然我见到有啲传媒喺个 title 同入边嘅内文都系写错咗呢个日期同星期几，不过唔讲边个啦。 真系噶， 系啊， 系好大机会发生喎呢一样嘢。原来咧，人 望住个日历就唔会写错啦。 要系咯，要望住日历同埋望住，即系但系大家都会用一个惯性啊嘛，同埋惯常去、叫做生活咁样啦，即系。 你知道譬如翻工你慣咗嗰一條路，咁就會用翻嗰一條路去翻工，你唔會試下一條新路，或者唔會再諗下啊，究竟依家翻工嗰條路係咪最快捷咧？咁樣，因為呢個就係人嘅慣性啊，出現咗咁人有陣時有慣性咧，就養成一個習慣係好嘅，但係養得耐咧又會變成惰性喎，咁樣。即係會變， 所以懶惰有陣時容易出錯，咁有陣時要糾正翻一樣嘢，亦都需要更加多嘅力量同勤力咯。 係啊，真係啊嚇，咁啊有陣時靜落嚟啦，俾自己靜下靜幾日咁啊，反思下自己生活啦，究竟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從而改正咧，都係大家有陣時需要諗需要做嘅嘢嚟㗎。咁啊，唔係日日放假都係攤喺屋企咁啊，哇食飽跟住打機，跟住煲劇，跟住咧就過咗嗰一日假期，嘗試擠一日假期出嚟啊，做一下一啲咧啊自省啊自省嘅工作啦，咁啊令到自己都可以思考一下咧，特別係一啲重要嘅歲數，譬如30歲啊、35歲啊、41歲啊呢啲。我覺得是一些比較人生重要一些轉捩點的關口，咁唔係我講嘅，大家咧去書局咧，依家最暢銷嘅書，除咗財金書之外咧，就係呢一個咧心靈勵志書啊，或者咧心靈教導嘅書本，通常會同你講咧話30歲之前咧，你應該做的事，呢個係一個書名嚟嘅，可能啊嚇，咁或者41歲之後你。想著如何逆轉你的人生咁樣，呢啲所以呢啲數口啊，或者呢啲年歲嘅關口咧，可能係啲作者定俾大家嘅咁樣，所以都係時候可以諗一諗啦。啊，究竟點樣可以咧過你自己咧不一樣嘅人生、啊？ 趁年輕咧，打好一個叫做基石咧，咁啊先至係一個咧，即係叫做好嘅方向嚟嘅，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就算唔係30歲嘅話，30歲仲有排先要嚟嘅。 你31歲都得嘅，本書係咁寫 嘅。咁啊趁早啦，係咪先？如果再可以早啲一早打定嗰個穩陣啲嘅基石嘅話咧，咁啊成功又咩同你揮緊手啦。 係啦，邁進多一步啦， 係咪先？咁啊要唔要成功啊？你自己就隻手啊掌控得到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唔系 Didi 喎。 是我啊 ，Sammy 啊，大家好，早晨啊， 你好啊，咦，你今日几精神喎、啊、个样？ 我平时都好精神噶， 平时扮精神啫、 啊、 你。 唔系，我头先好认同阿欧嘅一句说话咧，就 阿 欧 啊， 阿欧啊，阿欧嘅一句说话咧，就系要经常自省啊，因为我今日个礼拜咧发生咗个唔太愉快嘅事件， 系、 不过阵间先分享先， 啊、 因为咧有 单 好严重嘅交通意外要同大家分享嘅，喺青山公路古洞段啦，来回方。近住松柏朗对开咧，全线由于受到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现时咧有个巴士76K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因为太严重啦。咁啊提多次大家啦，青山公路古洞段来回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全线都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咧，阵间繁忙时间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咧。加路连山道都仲系有爆水管嘅，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咧，全线亦都系封闭啦。隧道方面都 OK 嘅，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例牌啊，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咧开始都繁忙啦，龙尾就去到津桥。 嗯，咁啊讲翻一件事要分享 系咩啊？唔愉快嘅事情咧就系我。将个银包放咗喺后面嘅裤袋啦，咁我喺落楼嘅唔够两分钟，两三分钟啦，跟住就跌咗咯。喺、我意识到嘅时候，我已经完，我都未上车，我沿途行翻去啦。 咁你吸收咗啲咩教训？ 都系唔见咗。嗱，咁咧，所以。其实我唔系第一次噶啦，我之前已经喺嗰个出屋企嗰个门口嗰度都跌咗个电话，都系同样都系放喺裤袋，跟住我就好狠好狠同自己讲一句说话，一定要铭记于心嘅。 点啊点啊点啊！ 就系、是、你放得喺裤袋嘅嘢，你就预咗唔再系自己。 唔系咁样嘅， 但系我想问一样， 大部分男仔都系将啲嘢放喺裤袋定系后边嗰、那个。 所以真系要同即系各位出门口嘅朋友讲，即系唔好贪嗰一两秒，就系、是、可能嗰一两秒唔见咗嘢，系啦。咁啊，啱啱咧，多谢 Didi 啊，佢递咗个最新嘅消息俾我啦，就。 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都挤塞啦，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嗯， 讲多次啊，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希尔顿中心对开咧就有意外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我爹哋换咗新电话喎。 系 啊，可能就系喺你伤口嗰度撒一撒盐啊，即系见你又唔见银包，又唔见电话底下。 我同 Didi 讲翻呢件事啦，佢话：，唉，都叫你唔好摆喺裤袋噶啦， 吸收多啲经验啦。 唔该 ，Sammy， 系啦，唔该晒 Sammy， 提一提我哋咧，即系挤喺裤袋后边嘅嘢咧，就系要留意住啊。唔知彭爷爷有冇将啲嘢成日挤喺后边个裤袋嘅咧？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 早晨啊，小白同埋阿欧， 早晨， 我就冇咧将啲嘢放喺呢一个裤袋后面嘅，因为咧硬系揞住后面个 pat pat， 你知我又好肉地噶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唔系几舒服嘅。 坐又坐唔到啊！ 前边我会有摆， 咁咪拎住咯，系咪？或者摆个袋入边咯。 不过头先正话听阿 Sammy 咁讲啊，唔知佢啲邻居听到会唔会多留意喺佢门口执嘢咧？ 我系佢邻居，我会啊，帮佢执翻俾佢嘛，系咪先？ 睇下執返俾佢， 執返俾佢啦， 唔係話即係執咗之後據為己有， 幫下眼啦，係咪先？ 啱嘅，係啦，喂，睇下天色方面同埋呢個出面嘅天氣狀況啦。嗱，今朝早咧，其實就同過去呢個星期嘅一兩天咧，都係差不多嘅啫。唯一一個變化咧，我觀察到咧，就係、是、呢個天空上面嘅雲量咧。嗰、那個形狀咧就同咧早幾日咧就唔同啦，早幾日咧就都係呢一個嘅天朗氣清咁樣嘅模樣啦，咁藍天一片，咁但係咧啲雲咧就係化開曬咁樣嘅，所以咧就似呢一個嘅薄霧啊多啲，咁望上去咧你見唔到一嚿嚿嘅白雲咁嘅，但係今朝又唔同喎、哦，今朝望上去天空上面咧呢一個嘅藍天啊依舊啦，咁但係咧見到嗰啲雲咧。就有變化啦，就變咗一球球啊，一球球花咁樣嘅雲咧，就一朵一朵咁樣喺個天空上邊啦。 咁都幾靚。 咁但係本來係嘅，咁但係你咧向你嘅視線咧向呢一個嘅地面移動少少啫。你望上頭殼頂嘅天空咧就係咁靚，但你移動少少向下咧，你就見到哇嗰陣嘅煙霞咧又喺度喎。 哎呀， 係啊，仍然就冇啊吹得散啦嚇，所以呢幾招咧都朝頭早起身嘅時間咧都係咁嘅，啲山頭啊、高樓啊、高樓大廈嗰度咧就都會有一陣咧薄霧咧就冚住咗咁嘅，晏少少嘅時間唔知會唔會吹得散啦嚇，咁要睇下今日详尽嘅天气预测咧，会唔会提及到啦？不过你话咧喺路面上面行嘅时候咧，今朝咧还可以嘅，因为就算依家出边系天晴咁样嘅状况，咁但系阳光咧都唔算话好炽热，咁所以就未至于话好酷热嘅感觉啦吓，咁啊都还可以嘅。 好，明白晒。咁啊，彭爷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嘛。详尽嘅天气方面，而家就一齐再睇睇先。唔该晒，彭爷爷。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嘅，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啊，都热热地啊，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啊，咁未必系大风啦，轻微嘅风嘅啫。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咁啊下周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以及下个星期有落雨咯噃。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噶。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连日来咧都系比较上差嘅，今日咧就系2至4，低至到中嘅水平。这个时间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我身边咧，就有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 Barbie， 我哋咁早晨咧，就谂翻起啊，今年就系我哋国家咧建国啊70周年啊。早两日有冇睇国庆嗰啲巡游啊？ 睇咗少少啦。 啊，点得噶？梗系要全套睇晒啦。嗱、啊，咁咧包括咧就系啲飞机大炮啊，同埋花车咧，整整啊两个几小时啊。证明到乜嘢知唔知咧？ 证明乜嘢哦？ 啊，唔净止国家实力啊，仲有呢个领导人嘅体魄啊！哇，喺要啲国家领导人啊，日理万机啊，哇，站喺个树两个几小时，睇翻啲纪录咧，佢哋啲年纪都唔系啊特别轻噶嘛， 系啊， 比起阿局长讲嘅中年咧就高一啲噶嘛，咁都可以喺度站立，即系除咗阿江主席啦前啊要即系坐一阵之外咧吓。就证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嗯， 其实两个几小时的这些巡行活动呢，主要可以怎样分类呢？一方面呢就是飞机大炮啦，有飞弹啦，有坦克啦， 陣容鼎盛的士兵，另一部分呢就是啲花車喎、嗯啊、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候香港都有嘅規模，當然係增好多啦。另外一個環節呢就係、是、大幅大幅嘅相呢，就是、我哋見到啲領導人嘅照片㗎喎、 嗯。 啊啲照片其實嗰個象徵度有幾高，有冇人去度過㗎啦。嗱咁樣我哋唔敢亂講嘢啦，我哋普通人呢即係冇咁高嘅智慧，至少我係呀。嗱啲照片咧，我哋睇翻嗰啲次序啦。咁啊，據講就話我哋我國咧嚇，咁咧就佢就住啲領導人啊，或者啲重要人物咧，嗰啲次序咧，好似話都考究嘅。 嗯， 咁自不然啦，毛主席啦嚇，第一屆嘅國家領導人咧就排先啦。 係 啊，其實諗起咧，好多時啲照片呢樣嘢咧，象徵度咧有幾多啊？唔知有冇人去計算過咧嚇？ 嗯。 咁平時因為大家嚟時啲要攞啲照片啊上去法庭嗰算咧， 認人 係啦，咁啊跟住法官啊陪審員咧就睇下似唔似個被告人啊，咁當然領導人啊梗係威猛好多啦，唔係講緊被告啊，不過即係個道理啊原則差唔多噶嘛， 係 唔似咁點得嘅啫，咁啊因為始終毛主席咧，我哋好多時都睇相啊，相對相就好難特別去理解㗎，咁啊似定唔似可能。以前啲相冇咁似，而家啲幅似啲咧冇得比噶嘛。不過其他嗰啲咧就睇落，咦？點解總設計師啊鄧小平同志咧啊，好似拉高咗少少嘅？咁啊，呢啲可能啲畫意嚟噶啦。咁但係江主席啊，又成個喺度噶，咁但係點解又好似收窄咗少少啲身段啊？真係。所以中國畫就不同以前外國的油畫、 嗯、 我們的水墨畫就是講一些詩意的 神態， 是啦、啊、講起神呢就真的我們看到呢習主席呢看下去呢似乎最畫得神似就是他的右手、 嗯、 果然呢看下國慶都很多增長知識、 嗯、 除了照片之外呢有沒有留意花車呢？ 都有見到下嘅。 啊哈！嗱，講咗咁耐啦，咁究竟睇咗國慶呢啲表演，當然係重要啦，但係同法律有咩關係咧？ 係、嗯、咯，有冇關係啊？ 當然有關係啦。其中一個花車咧，就幾個人咁高，嗰本《基本法》啊嘅學啦，當然係唔係成本，即係 得個學嘅啫。係 啦，咁咧就大家會見到嚇，呢、這個同法律當然有關啦。 嗯， 唔淨止話，仲見到咧另外一本咧紅當當嘅咧個封面啊，中國嘅憲法咧。都成為另外一個花車的主題，咁有基本法當然係關係到即澳門特別行政區啊、香港特別行政區嘅事啦，都影到兩位領導人喺樹。咁、嗯、香港嘅花車有冇見到咧嚇？我哋嗰個花車咧，相對就唔好叫佢寡啲，係叫做冇咁花枝招展咧，即係話我哋好實務嘅， 係唔花巧嘅。 係、嗯、啦，由於咧係兩個幾小時都失業啦，都坐喺度睇啦，即係除咗間中行開之外。睇埋個尾啊！最緊要老人家就話咧，啊最尾做乜嘢咧？啊放白鴿喎、 哦。 咁究竟放白鴿係廣東話定係普通話咧？ 喺北京係咪應該普通話啊？ 嗱，睇下放鴿子咧，我哋睇下啲字典咧嚇，咦好似唔係幾咩嘅喎？ 乜有人冇嚟咩？ 嚇、啊，好似有多少呃人欺騙？不過好彩最尾以咧放鴿子之前咧，就啲外國友人啊。即係可能提醒人就係記得外國勢力咧，唔好放人白鴿啊！ 哦、 啊，呢啲真係好有意義嘅、 嗯， 少啲智慧都睇唔通嘅。咁啊，朝早睇完咧，呢啲係軍容鼎盛啊，不過咧就只係展示實力嘅啫、 嗯。 啊，跟住咧啊，中午過後咧喺香港就有實戰啦，話呢次出到實彈啦喎啊，實彈攻擊咧分別喺唔同嘅地方出現。 係 咁，究竟係攻擊咧定係防守咧？大家真係有片唔知有冇真相啊！ 唉，唔知道大壯咪你講嗰啲實彈係咩彈啊？係汽油彈啊，定還是係子彈咧？ 彈咧就好多種啦，不過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展示嘅咧嚇，好似即係國慶嗰啲軍力咁啊！第一次使用嘅咧就係警方好不幸地咧要使用咧槍械啦。 嗯， 咁啊真係咧，我相信都係啲所謂平時啲人叫咩？点三八口径嘅左轮手枪啊，画面咧系见到咧有个学生咧据讲就系咧中枪嘅，咁、 嗯、 到现时为止咧，听讲就好彩咧，就系似乎系冇生命危险 嘅。 虽然睇大台嗰个报道有啲唔系好明白，佢一方面咧就系话呢位人士咧就系危殆，咁、 嗯、 斗好之后咧又冇生命危险， 嗯、 啊真系查字典鲜明啊真。 不过唔紧要，最希望咧就大步揽过啦，吓、嗯、咁、啊、就系真系天佑香港啦。 系 啊，唔知点解可以左边唔知胸口定膊头咧，都好彩咧去唔到个心脏。 嗯 啊，小朋友小心啲啊，即系无论黄色啊吓蓝色嗰啲人嘅说法系可唔可怜都好啦，吓、啊、一个少年人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不幸嘅话咧就真系可惜嘅。 系。 咁警方呢次咧，一哥咧啊系走出嚟咯，因为似乎咧系学生自己放出嚟嘅片段啦，可能佢哋都觉得咧对佢哋唔知系咪都叫做有利啦吓，个人猜测。警方使用枪械咧，一般我哋理解就会系一啦自卫啦吓，即系惊住有啲嘢严重嘅伤害啦，对自己、 嗯、 或者对其他人，孤勿论你啲同袍啊，或者有啲市民咧系受袭啦，佢要制止啊嗰、那个攻击者。另一方面咧，就系亦都系制止咧任何人士咧系做一啲更加严重嘅伤害到人身嘅行为，咁、 嗯、 都可以系合法咁样使用枪械啦。咁、 嗯、 当然亦都有规矩就话啊个枪械咧就唔系去杀，佢哋唔系飞虎队喎，佢哋系普通而家街上嘅警察咧，就只系去所谓英文系 disable， 即系令到嗰个人嘅行为能力咧系即系受到限制。 嗯， 咁但係電光火石啦，好似一哥講啦，亦都兵荒馬亂呢，究竟當時係咪真係適合呢，由法庭去判斷啦。咁、 嗯、 以前就話有片有真相啦，咁啲人嚟嚟嚟去就話咦點解世界盃都有啦，英國啊超級足球聯賽點解冇呢個片嘅呢，咁原來有咗呢個 VAR 之後呢都唔係話世界和平㗎喎、 嗯。 有啲片影咗出嚟啲鏡頭呢，阿球證走埋去睇成十分鐘呢都好難做到決定。做出嚟決定呢、嗯、都依然好有爭議性，咁啊即係判咗即係不利嗰邊個領隊梗係嘈到拆天啦，咁樣就話點解對自己不利啦。咁調翻轉頭咧，如果我哋將嚇今次啊，即係牽涉學生中槍嘅片咧，即係拎上法庭去睇咧，都可能有啲唔同嘅説法，因為睇翻喺出邊啲人，雖然咧好多都話警察當時係受襲嘅咁樣，同埋要拯救個同袍咁樣。咁我哋可以如果真係純粹用法律去睇咧，就睇下話究竟當時嘅形勢係咪好似頭先咁講個警務人員咧係即係去自衛啊，或者係拯救啦。咁、 嗯、 仲有咧。有啲片唔知个角度问题啦，见到似乎系嗰位即系中枪的人士咧，系攞住嗰支啊棍状物体啦，唔知系咪真系金属棍咧，就系、是、似乎系敲落去嗰个警察嘅揸枪嗰只手，似乎系前臂或者手踭嘅位置啦。 嗯， 咁若果其实佢打落去嘅时候咧，嗰、那个警察咧因为受袭咧，只手咧所谓掹鸡咧，即系打咗支枪出去咧，咁嘅时候咧可能多另外一样嘢，因为法律上一样嘢嘅 automatism。就是一啲不由自主的动作，咁、 嗯、 即系有啲人揸紧车咧，最典型嗰个例子就系俾蚊咬嘅，即系唔系嗰个广告啊。 哎哟， 咁有时咧揸错车咧，咁如果法律上接纳啦，即系真相嚟嘅，咁、 嗯、 亦都唔系佢自己系导致嘅，即系明知行你唔好揸车啦，咁样咁嘅话咧，就可能咧系有脱罪或者系不能够咧系指控佢。 系 咁，但系点都好啦，学生仔冇事咧，起码就。唔使开死因言讯啦，大家利是噶嘛，唉，咁啊见到呢啲咁嘅，大家见到唔开心嘅嘢咧，就睇下法庭新闻咧有冇啲比较有趣啲噶啦。 嗯，好啊。 啊，咁啊当然啦，刑事案咧就唔系攞嚟讲笑嘅，不过有单咧就望埋系有啲啊都要理解一下嘅。 系。 话说有个发型师咧就话搭巴士咧同前面嗰个女乘客咧。唔知點解大家有啲唔係太高興啦。咁、 嗯、 及後咧，阿髮型師咧隨身攜帶噶嘛，應該唔係攻擊性武器嚟嘅。佢、 哦、 自己啲靚。 揾食架撐啊！ 係啦，攞支剪刀出嚟咧，就跟前面個女乘客咧剪髮喎。 對佢咁好啊！ 係咯，咁跟住但係喺法庭度咧，佢認罪，佢認咗呢個襲擊啊。他人身體咧引致受傷咁啊？ 點改啊？佢拮親佢啊？ 係咯，我哋即係嗱，因為佢係剪頭髮啫嘛，照報紙。咁雖然咧就係以前細個讀書就話咩身體髮膚啊，受諸父母㗎。係 啊。 咁但好多時人啲人講笑就話：哎呀，今日痛啊，邊度痛啊？頭髮痛咁講笑嘅啫。咁但係點解剪頭髮咧嚇？即係個髮型師咁好，即係以德報怨㗎喎。咁啊，真係唔知嚇內情係點啦。不过点都好啦，法庭啊判咗个做社会服务令，唔、 嗯、 知系咪帮人剪发呢， 可能系咯。 吓、啊，咁剪发咪日日都袭击人。 啊，咁点判断啊？ 吓、啊，咁啊，即系小心啦，即系嗱，即系 发型师咧代把铰剪出街咧，都仲有合理辩解啊。咁、但系如果你攞住啲一樽樽嘅吓，啲易燃液体咧，啊，仲有啲即系吓亲街坊嗰啲石油气都摆喺街度咧，呢啲日子好多香港市民系真系担惊受怕嘅。传媒未必影得晒出嚟，但系有唔少街坊咧亲眼见到咧讲翻出嚟。姑勿论政府你话佢点差都好啦。我哋市民系知道嘅，咁但系嗰啲行为咧系过太过分，甚至无咧系已经系去到好极端咧，市民未必站在你哋嗰边嘅，自己留意一下啦。 系啦，咁啊，总之咧都系希望咧香港人嘅内心啦，同埋香港都一样咁平安，尽快回复平静咁啊最好啦。 啊，个内心都好耐噶啦，已经 系要俾啲耐性啊，我谂。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唔该晒大众咪，唔该晒 Barbie 嘅，咁啊再睇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去到32度嘅，咁啊新界再高咧就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咁啊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嘅，咁啊下周再天气稍凉，风势啊亦都较大，咁啊下个星期咧仲有啲骤雨添，咁啊睇下会唔会为我哋咧带嚟多啲天气上嘅变化啦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7度嘅，相对湿度70%。咁见到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4咁低水平嘅，咁啊睇下今日嘅空气咧，头先彭爷爷报天气嘅时候都话过啦，咁啊一片片一嚿嚿嘅云啊，会唔会咧就为我哋带嚟咧有唔同嘅视觉嘅享受啦？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水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一架巴士、一架小巴和一架的士，小巴司机当场证实死亡，14人受伤。事发在凌晨4点几，现场警方表示，涉事小巴和巴士在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金钱村对开迎头相撞，巴士之后再撞到的士车尾，56岁女小巴司机被困，救出之后证实死亡。巴士司机、两名巴士乘客以及11名小巴乘客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港铁宣布今日全线港铁车站都可以开放提供服务。不过港铁表示，由于个别车站被破坏，部分车站出入口或设施需要较长时间修复，乘客使用相关设施时或者需要较长嘅时间。港铁又话，经初步点算之后，寻晚至少10几个车站的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主要包括出入闸机、售票机、闭路电视和玻璃围栏等等，部分车站墙身和地面亦都被涂鸦。大批民众响应网上号召，寻晚在多区集会，不满警方在荃湾开实弹枪射伤一名中五男生。荃湾有示威者堵路，焚烧中资银行柜员机，有人投掷汽油弹。屯門有示威者縱火焚燒路障，大圍和將軍澳分別有人破壞港鐵站，黃大仙有持刀男子被打傷送院，警方深夜至凌晨先後在大圍發射海綿彈以及施放催淚彈，一名在田心警署外的男子頭破血流，未知中了什麼彈。北韓昨日成功試射新型北極星三型潛射彈道導彈。朝中社報道，北韓昨日朝早在東部遠山外海以高角度發射這一款導彈，沒有影響周邊國家安全。試射證明了導彈的核心戰術和技術指標，黨和國防科研部門幹部在場指導，並向黨中央匯報結果，領袖金正恩以致以熱烈的祝賀。報道強調，試射成功是壓制外部勢力威脅，進一步加強國家自衛軍事力量方面的重大成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初天氣稍涼，風勢較大和有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青山公路古洞段来回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咧，巴士路线76K咧系需要改道行驶 ，76K 需要改道行驶。咁讲到一次位置咧，青山公路古洞段来回方向近住松柏朗，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咧，全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对开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排翻去城门隧道，就系、是、大埔公路方向大埔啦，近住希尔顿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翻去城门隧道。咁跟进翻较早前咧，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嘅爆水管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咧，全线就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只系近管道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喺腾龙台；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呢一段咧就车多嘅。喺新界啦，大埔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古今中外咧，好多艺术创作咧赞叹无限美好嘅秋天嘅。咁啊，如果要喺秋天，我推介歌俾你咧，有一个音乐创作人，我细个时候咧就错过咗好多美好时光啦。咁啊，长大之后咧，先知道佢一字一句咧系一套人生哲学。Bob Dylan。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上六点到八点，有唱假期。 我系陈海琪。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揀。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朝早七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啊，有白元乐同埋阿欧喺度，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讲一件咧几得意嘅事啊吓，咁啊都系喺求婚呢个环节嗰度，咁啊有啲朋友咧求一次婚咧就唔得手嘅，要求两三次啦。咁、有啲咧，甚或乎求婚失败之后咧，就放弃求婚，直接娶咗对方咁样。你知道、香港 求婚失败要咧直接娶佢， 比较实际啲系啊。我都听过一啲， 唔明求婚失败但系直接娶佢， 即系 其实个女方咧就好想个男仔咧就求婚嘅， 咁、哦、求婚失败、哦，个 男仔求婚啦、啊，跟住个女性咧就觉得个男人咧太 hea 啦，求得，跟住就唔接受嗰次嘅求婚，哦、但系咧佢哋又 book 晒酒席啦 ，book 晒行礼啦、哦，所以佢哋照行礼照摆酒，但系个求婚系。postpone 咗嘅，如果用读书嚟讲啊，系吞迟咗嘅。咁究竟件事最后有冇发生到咧？我都冇再追问啦，咁、哦、样啊吓。咁都系根据小弟嘅一啲新人客户所讲出嚟。 而家香港啲女仔咧，或者唔好净系女仔啦，男女平等啊嘛，系咪先？咁啊都好有 say 嘅啲女仔，即系你虽然 book 晒啫。但是你嗰個求婚咧係 fail 咗嘅， 係 就 fail， 係 咁你咪諗掂佢咯，啲就算我唔愛呀， 係啊， 係咪有第二個人錫我啊，係咪？女仔可以咁諗嘅喎，特別係而家香港女仔，我覺得。大把條件咁諗添， 係咁啊！有陣時有啲女仔好似小白咁樣諗啦，有另一啲我身邊發生過嘅一啲例子，就係個女仔同個男仔求婚。可以个女仔买戒指都得噶， 呢个都可以， 系啊， 男女平等啊嘛，都唔系一定男仔向女仔求婚噶， 系啊， 呢个我又认同、 啊。喂，呢、這个真系超级惊喜、啊，当个男仔以为自己咧百般嘅浪漫啦，自己又买戒指又成啊，谂住点样去求婚嘅时候咧，个女仔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就约咗个男仔咧去一个比较浪漫啲嘅餐厅啦，跟住个女仔竟然跪低，咁佢话其他人咧都系男仔同个女仔求婚嘅，我觉得你好值得拥有啊、 嗯， 所以我决定向你求婚。 几好啊，咁样。 喂，我觉得呢个又系我觉得几得意嘅一个例子啦，或者一件真人真事嚟嘅咁样啊吓。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件事呢？嗱，话说咧，加拿大一个23岁嘅男仔咧，叫做咧法特斯。咁啊，法特斯咧过去嗰六星期咧。不断啊咁样求婚，总共求咗30次咧，都唔得、啊。咁睇下法特斯究竟用咗啲边30次嘅方法去求婚啦、啊，最都系失败收场啦、啊。包括咧就系、是、个女朋友咧可能做做下嘢，跟住将只求婚戒指咧放咗喺佢膊头嗰度，无端端、啊、即系可能我而家拍一拍小白个膊头啦。 就有只戒指喺度， 戒指喺度。 喂，佢应该谂 住懒系不经意咁样。 佢应该试过咧咩？将只戒指收喺个蛋糕嗰度啊？ 系啊，呢啲全部试过晒。 唔知有冇试过唔故意吞咗嗰啲老土剧情咧？ 咁又 跟住又喺个手术唔系手术室嘅，即系喺个医疗房入边啦，即系攞翻只戒指出嚟嘅时候，系咪先？ 咁啊冇呢啲嘅，不过通常都系以为对方唔为意嘅时候求婚嘅，啲、男人好中意啊吓。譬如 男人以为咁样系一个惊喜啊嘛， 但其实唔系噶。我问翻好多人咧，都话其实早就知啦。你就谂住去京都，唔知喺边度红叶落下嘅时候求婚， 清水寺下低咁样，有冇谂到清水寺装修紧？ 系 几咁煞风景啊？你谂 又或者 求婚又唔做 research？ 系啦，根本冇谂过咧，就系、是、其实执行李嘅时候系一齐执嘅，你明明咧就攞嗰件 T 恤咧就接得好地地嘅，硬系要攣埋一住咁样咧。为咗包住个戒指盒啊，你明啊？成个夹入面咧，所有嘢都系整齐嘅，系唯独咧，你嗰件 T 恤咧系乱埋一住成个波咁样嘅。咁、个女仔就自然揭开睇下系咩嚟啦，因为好古怪噶嘛，呢一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啊嘛。跟住揭开，哦，原来系戒指。所以咧，好多女士咧，其实喺嗰啲旅行求婚入面咧，神早已经知道你哋系。 如果我系个女仔嘅话咧， 系会有啲。 我系女仔嘅话咧，我知道个男仔将会。例如你头先讲京都啊，将会同我求婚嘅话咧， 系 我就会谂条桥喺京都求婚啊！嗱，我就喺京都你去到求婚嘅位咧，我整蛊你， 系 啊，睇下你点样处理啊，又或者喺嗰度突然之间同你嗌交，又或者突然之间做一啲特别嘅事情喺度岔和你嘅计划，睇下你点样应对。 系咁啊，即系唔 计中计先好玩啊嘛。 都系情侣之间嘅情趣啦，咁啊。求婚是不是需要一次求到呢？都是因人而异的，又不要令到男人那么难受。有阵时即是你第一次不 say yes， 你第二次都如果你真的确定了对方你都 say yes， 给对方有一个落台阶。 可能求婚人呢 不是吧，求婚人 很难讲， 很折磨。 这个世界很难，一个很喜欢求婚的，一个很喜欢被人求婚的，大家都有个瘾在这里。可能个男仔还暗喜，哎呀他没答应，哎呀我下次又再来多次，哇好 happy 啊，这样。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可能真的都有 小白的情况出现了，不知道啊。咁啊，呢一位加拿大的男人咧，就法特斯咧，有一次就瞓觉的时候咧，就将熟睡的女仔只手摊开，跟住摆咗只戒指喺度，跟住谂住第二朝嘅时候，喂、醒咗，点解会有只戒指嘅咁、 其实嗰只戒指佢话求婚咗三十几次啊， 系啊， 次次都系见嗰只，我系个女仔都唔骚佢啦， 但系完全都唔得，完全都唔得。 佢应该要睇大时代 系点啊？ 以前大时代嘅剧情咧，方展博同阿悭妹咧最尾只求婚嘅时候咧， 系 佢一扎戒指喺度嘅。佢就講翻呢只戒指就唔知幾時想同你求婚嘅時候我買定嘅，呢只咧又唔知幾時嘅。嗱咁樣咧，佢就將三十幾字嘅求婚嘅經歷同埋愛情故事咧濃縮成為一次，好難唔中。 講得好啱， 好難唔中。 講到大時代，慳 妹真係好嘢。 呢一個劇情我 方展博真係好波。 諗起方展博都因為炒股票炒得叻，佢先可以有咁多隻戒指。 戒指又平又貴噶嘛，係咪先？喺唔同地區買一隻，嗱呢隻咧我未發大嘅時候買嘅，呢隻又係我未發大嘅時候，不過賺第一份人工嘅。嗱嗰一份我轉咗工之後，第一隻買嘅戒指俾你。全部都好平，但系全部都好有心意， 系真系嘅。呢个都系编剧啦，系啊，韦家辉先生强劲嘅地方啦。咁啊，大时代经典嘅一个剧情，咁唔知系咪嗰个桥段都帮到你啦？最后咧，你知唔知呢一个男仔求咗三十几次婚咧，最后点样可以求婚成功咧？小白，你知唔知道？ 求婚成功啊！ 系佢最后真系成功嘅， 最后真系成功。 呢个系一个童话未满嘅故事嚟嘅，而唔系分手收场嘅。 佢、一定系揾神光 Morning Call 帮手，个女仔唔方便，再唔俾下台街佢。 有啲近似啦，有啲近似啦。佢唔系打上电台嘅，佢系好直接咁样，好单纯咁样喺个湖边跪低，用最传统嘅单膝跪下。 咁即系佢之前嗰啲唔传统啦， 唔传统， 因为太过。花巧 惊喜咯，即系有阵时男人咧都系谂住吓啊氹氹咁样去求婚嘅咁样，咁但系可能有啲女士真系唔 work 嘅，不如你单刀直入啦，你想求婚你咪真系跪低讲一啲浪漫嘅说话，或者讲一啲点解你想求婚嘅说话，跟住你问一下Do you marry me 啊，或者啊你肯唔肯嫁俾我啊咁样，咁跟住如果个女仔即系话我愿意啊 say yes 嘅时候，或者将你只戒指戴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提示啦。我成日都同好多新人讲咧，就系话咧，其实咧你男朋友一定有呃过你啊，跟住咧嗰个女仔咧即刻好惊啦， 善意嘅大话一定有嘅， 即刻好惊 呢个年代。 跟住我话系啊，佢求婚嗰一刻已经系呃你嘅起始嚟啊，因为好多男人都话 咁系太残酷，你咁讲 系啊，但系真系噶， 事实大都太残酷嘅。 你谂下嗱，你要呃呃氹氹个女士去到马尔代夫嘅一个酒店嗰度，跟住你仲要话喂得啦，你游住水先啦，我要去厕所咧办大事，通常。都是这些这样的无聊藉口，你落住水先，跟住呢就自己换晒潜水衣，跟住呢就潜落水底，跟住呢就将隻戒指戴咗上，但好多时都会失手啊。我听过有啲朋友讲话戴大家戒指，隻戒指潜咗落水啊，最后悲剧收场嘅，要喺转机嘅新加坡嗰度买过另一隻求婚戒指再求多次咁样囉。咁呢啲都系一啲营造惊喜嘅，咁无论系你欣赏好唔欣赏好，但系个男人都真系有付出咯。 记住啊，惊喜呢个字咧，好有哲学嘅，要惊咗先有喜啊， 系啊， 惊咗先啊， 所以都希望即系普天下间啦，啊想求婚嘅求到啦，咁啊顺顺利利啦，结婚到啊真系唔容易噶，一对情侣经营由求婚到结婚，以至咧长相厮守啊吓。活多一次 OK， 求多一次 O 唔 OK， 都 OK 嘅。 痛痛快快干一千杯，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香烟，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生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地，那次寒季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懊悔的心理，原来来到这 天使。有过挫折方懂感恩，但是没对象，看够冷暖方知孤单，静静觅信仰，抹抹过去的风霜，却笑得牵强。哦，无缘无故开始默想，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像孝何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要自私，为何这么不智。何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怕认输，没人知，何必等到活多一次，当想去修补时，应爱便爱，别懒别怕，从头开始。如今 出面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6%。温妮一首嘅歌曲嘅《侧田》，活多一次啊！唔系样样嘢都有咁多机会可以俾你嚟多一次噶，好好珍惜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欧冠杯嘅一啲情报先啦。巴塞就对国际米兰啦，巴塞2-1咧轻取对手啦。咁其实国米咧依家真系越踢越好啊吓，领队干地带领底下啦，亦都咧好多劲人咧加盟咗咧呢个国际米兰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卢卡古啦，咁啊亦都系踢呢个国米嘅，咁啊亦都有咧纳达鲁啊、马天尼斯啊，亦都系琴日咧第一位入球嘅球员嚟嘅。咁啊讲完国米啊对巴塞呢个大战咧，当然要讲埋咧利物浦咧叻仔4-3咧炒爆咗对手啊吓。不过咧最后咧竟然俾啊对手咧呢个西斯堡咧追翻两球啊吓，咁都几估唔到嘅，因为其实利物浦嚟讲咧个防守都应该唔差吓，最后可能有少少松懈啦，咁啊导致咧就俾对手咧追得近啲啊，呢个较接近嘅比数，咁啊欧比莱比锡咧就0-2要输波啊吓，华伦西都系主场输波，0-3输俾亚即士啊，亚即士咧上届欧冠咧踢得唔差，唔知今年咧可唔可以延续啊？佢继续踢得好啦。嗱，讲开咧荷兰波咧，继续啊，今日都可以聚焦讲下荷兰波啊。话说咧欧霸杯啦，嗱踢完两 round 嘅欧联咧就对呢个咧到呢个欧霸杯啦，阿尔克马尔啊就对咧曼联嘅，咁啊曼联咧就访问呢个荷兰嘅球队啊吓，咁好似咧媒体报道啊，唔太乐观，因为咧伤兵满营啊吓，咁睇到咧即系曼联方面嘅伤兵都几多下，譬如咧呢、这个安东尼马迪尔啊，咁啊十月中大腿又受伤啊，咁啊呢个菲尔宗斯啊又拉伤咗肌肉啦，咁其实几多球员都未必出到场啊吓，咁啊对住咧呢班好有活力啊嘅年轻球员啊，阿尔克马尔啊，因为荷兰嘅青 分咧，不嬲都做得好噶啦。啊，唔止咧，阿即士咧同埋燕豪芬咧培养年轻球员嘅阿尔克马尔咧，近年咧亦都被视为咧另一个啊培育咧年轻球员嘅兵工厂啊，尤其是咧十几多年前嘅云高尔啊带领底下咧为佢哋啊注入咗咧打造青春班嘅理念啊。球队咧今季嘅前线咧更加有两位小将啦。特别勇猛嘅，如果你今晚睇波咧，可以留意下佢哋咧，就系史天格斯啊，同埋咧前锋啊保亚杜嘅，咁啊呢两位球员咧值得去睇一睇。咁啊曼联咧都继续排出一啲譬如都有丹尼尔詹姆斯啊咁样啦，格连沃德啊咁样咯，桑麻达啊咁样啦，呢啲都系平时会出嘅球员啦。福仔同埋普巴咧，預料就會被戰噶啦。咁少咗呢兩位球員，究竟會唔會咧影響曼聯嘅實力咧？呢、這個都要諗翻先啦。好，另外啦，另一邊咧就係英超另一隊啊嘅勁旅阿仙奴主場咧就出戰啊比利時嘅標準列治啦。兩隊球隊咧第一輪啊都贏波嘅，不過咧兵工廠啊就半力出擊嘅啫，仍然咧作客3-0咧大勝啊德甲嘅球隊法蘭克福啦，表現咧係幾好嘅咁啊。但係今次咧就對呢個叫做標準列治咧，人哋防守為主咧，就唔知會唔會攻唔入啊嚇咁啊。歸為上屆咧歐霸杯嘅亞軍嘅阿仙奴咧，上季啊歐霸杯嘅分組賽咧5-1嘅佳績啊，就算咧半力出擊啊，仍然係明顯超班嘅。不過咧今場咧又係啊，應該會出好多小將啦，甚至乎有一啲球員咧就係你未必噏得出佢嘅名嘅。不過依然係引嚟咧喺酋長球場咧。全場啊，滿場都有一啲嘅球迷去支持嘅，咁呢個都係緊要啊！無論係大牌球星或者咧小將，咁你愛一隊球隊咧，就要咧愛曬全部嘅。咁啊，琴日咧都有呢個亞冠杯啊四強嘅首回合比賽啦，日職嘅球隊啊普和紅鑽啊，憑住咧呢個法比斯奧啊，哇一球好靚嘅世界波啊嚇入波啊嚇，咁啊同埋咧呢個關根貴大咧上下半場啦各轟一球2-0咧贏咗咧中超嘅代表 FC 廣州，即係廣州恒大啦，咁啊廣州恒大咧後備上陣嘅韋世豪咧完場之前建功2-1啊嚇，咁啊總比數咧都覺得是麻麻地的，特别是呢即是讲緊 FC 广州方面踢得不好，咁唔紧要，下回合呢飞返广州希望有一个好嘅表现啦。 不过佢哋呢要喺第二回合呢再赢返呢，咁睇返好多评述呢都话比较上难啦，咁再加上今次呢其实广州恒大佢出咗5嘅后卫，初头諗住呢就个后卫呢就稳如泰山，点知呢一嚟嘅时候就已经呢就俾红钻啦，咁19分钟嘅时候就射入咗啦。我都觉得呢其实佢哋喺后防方面呢突然间加多个人，会唔会就係令到 阻住咗 打開咗4，你突然間又打5，諗住防守得好啲咁啊！但係我啊阻住你，你又阻住我，結果或者我啊讓你，你又讓我，大家你知有陣時喺內地踢波都好講禮儀噶嘛，係咪先？你讓下我，我又讓下你，搞到大家讓下讓下就真係讓埋俾對方啦。 即係有機會係咁樣，特別係值得阿小白，你如果睇咧，睇翻法比斯奧第一球咧入得好靚，嗰球係世界波嚟，所以就即係睇到 J D 啊，日職嘅球隊咧都越踢越好，唔知今年咧亞冠杯會唔會啊？真係咧呢個葡和紅鑽攞冠軍啊！ 啊，既然葡和紅鑽踢得咁好啊，係威係勢啊，獎佢哋啊，聽就人民歌。歡迎呢位女歌手叫做鈴木愛你，一首嘅歌曲《Escape》。 Escape. 歌曲 Escap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先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嘅晨光第一线。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4美元，卖出150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大围隧道噶，咁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隧道噶。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青山公路古洞段啦，近住松柏朗来回方向咧就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一带都系车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较早前出九龙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噶，咁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近住对行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噶。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啊，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就系受大埔公路嘅意外影响，城门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港宠物营养学会柳 Sir， 动物啊需要补血啊，应该食啲咩好？ 动物性嘅食物里边咧，补血咧有两大嘅内脏可以考虑嘅，肝脏里边有好多血，血里边亦都最多乜嘢铁质。第二个内脏咧就系脾脏啦。你又讲补血咧，其实原来脾脏补血咧系更加多嘅。补血还补血，但系铁质太多，有机会会肚屙嘅。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无小孩。 喂，俾我睇下，得唔得啊？ 嗯，唔好啦。 睇下啫，唔怕、啊。 喂，正经啲好、啊。 正经。色情文学金瓶梅绝对可以正经睇正经讲，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笑谈金瓶梅，研究佢系咪咸得有道理，睇下呢个甜股点解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我系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时间嚟到啊，星期四嘅朝早啊，8:09噶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朋友，系咪已经准备好晒啊？喺路上边啦吓，已经系准备翻到去公司啦吓，咁啊都顺顺利利啦，希望今日大家啲交通情况吓、啊。早晨，朱海婷。 早晨啊，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系我呢方面咧就顺利到达呢一个工作嘅地方啦、 啊。 不过咧都真系咧每一朝咧都留意住呢个交通情况吓。 系、啊，尤其是即系由晚间开始咧，都会有好多啲各区咧有啲突发事件咧会发生，都未定嘅，亦都会影响到啦啊呢一个嘅铁路啦，又或者系路面上面嘅交通嘅设施啊，甚至乎。譬如朱海婷你揸车咁样啦，都要特别多注意咗啲交通灯， 系咪？真系留意咗啦。咁其实系好似你咁讲，交通灯望之余，都自己真系试下望左望右去再确实啊个交通情况先吓。 会唔会都我谂都需要啊？可能呢一段时间咧，大家喺揸车嘅时候咧、都会更加安全车速。 系啊，其实应该嘅、啊。不过我哋可以再做好啲，系咪啊？ 咁希望大家都系路路畅通啊！咁平平安安咁样。今天咧神。晨光第一线咧，嚟到呢一个钟数咧，我哋亦都会有多一位朋友咧加入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嘅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仔 ，Hi，Dee， 你哋好啊！ 嗱，我哋先睇咧港股嘅走势之前咧，就望一望琴晚美股啦，因为都睇翻咧佢哋方面咧公布咗九月份咧呢个 ADP 嘅私人职位咧增加，其实都系比较少啊吓，系13.5万啫，咁所以亦都加强咗咧佢哋嗰边咧对呢个经济忧虑嘅即系担心啦，所以道指咧都一度系跌超过500点啦，低见过25,974，呢个就担心啦，我哋港股今日咧你见到 ADR 咧都系。即系跌咗285噶，今日开市会唔会都对我哋本身港股都弱弱地嘅情况之下，再构成一个嘅负面因素咧？ 寻日就跌咗49点嘅港股吓， 系屋漏兼逢夜雨去形容个股票市场嘅状况，都真系最适合不过啦。 我哋越战越强啊！ 越唱越强系嘛，但系即系有时你唱好都嗰时都系要跌嗱。当然即系都系股票市场既有定律啦，总系会升升跌跌嘅，又唔使太担心嘅。不过今日低开都真系必定会出现噶啦。咁讲真，头先阿 Heidi 讲咗个重点就系话嗱，美国平时我哋睇啲经济数据咧，两个就系关于佢哋就业市场嘅，一个就 ADP 呢个系讲紧私人就业市场。咁另外一个咧。就嗰個範圍再闊啲，就係講緊咧，就係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包括失業率啦、非農業職位嘅增長啦等等咁。咁所以咧，你話而家睇到呢個 ADP 咧，咁啊通常每個月都係禮拜五嘅，咁啊會公布一連串就業數據，大家而家睇得好悲觀㗎啦，即係會覺得美國嘅製造業其實已經係受到嚴重嘅衝擊，因為。 貿易戰啊嘛，咁你中美貿易戰，咁你自然就會窒礙咗啦嚇部分嘅工種啦，甚至乎影響咗佢哋嘅出口表現。其中一個原因啦，唔講關税嗰樣嘢先，其實美元嘅強勢咧，都係令到美國嘅出口嘅貨品嘅吸引力咧係大降嘅。咁你再打埋貿易戰啦，咁你好多嘅零部件啊，咁佢哋都叫苦連天嘅，因為咧即係喺即係未來本來就即係十月初就會生效啦，個2000億嘅關税25%加到30%啦，咁而家就褪咗15日，就好似吃喝我哋國慶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即係褪完15日之後，咁而家就掉軌啦。咁究竟會唔會照加上去呢？而家又講緊話嚟緊下個禮拜就會係即係舉行第13輪中美貿易會談喎。不過我哋都經常都見到個狀況就係、是。點樣呢、一邊呢就話開會，一邊呢就開會，一邊呢就繼續呢又加關税啊，跟住又無所不用其極，好多招數呢 喺度即係 冇錯啦，照出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又唔會睇得太過樂觀囉喺呢一刻。咁所以已經係去到擔心個實體經濟表現多於一切。咁所以冇辦法啦，即係外圍即係美股其實明顯地進入一個調整嘅周期㗎啦。咁同埋過去都成日都講㗎啦，有好幾個我好擔心嘅指標都係領先經濟指標都出現曬 ，PMI 已經連續兩個月係負值，即係負低於50啦，嚇，只係反映等佢哋嘅製造業係已經係處於一個收縮嘅狀態啦。再加埋咧，美國嘅國庫債券嘅知識曲線嘅逆向啦，呢、這個都係咧預示住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嘅先兆嚟嘅。咁所以股票市場終於都可以即係。即係跟隨住呢一個預期，明顯地出現一個調整咧，我覺得都真心講都好合情合理噶啦。咁即係你話會唔會即係有線希望咧？個美股即係喺即係開呢個中美貿易會談，我覺得今次佢哋都會放軟少少手腳，因為而家已經影響緊美國企業嗰個盈利表現。有好多啲美國嘅入口商咧，佢哋都向美國政府申請，喂幫幫手啦，即係豁免我哋呢一種產品嘅關税啦。因為你要加我關税，其實就係我硬食嘅啫。啲美國嘅人民咧，其實亦都係要焗住俾多啲錢嘅，因為 轉嫁消費者 係咯，係啦，會轉嫁俾消費者，因為佢揾唔到第二個替代品，亦都揾唔到第二個國家係有同類型嘅產品係一樣係價廉物美，一樣係平靚正咁冇啊嘛，咁冇啊，即係要加價咯。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即係喺經濟下滑嘅時候，又會令到通脹惡化。咁呢個咪就係滯漲咯。所以都美國喺呢刻都有啲問題㗎。 嗱，咁你外圍就唔靚仔啦嚇，唔就啦。咁港股方面，其實你睇到咧，琴日最多咧都跌過314點，去翻低見翻25,778嗰啲水平嘅。雖然彭仔就話啦，收市最後跌少咗嘅，跌49點係咪？咁但係26,000嘅邊緣，成交今日619億，相信即係彭爺爺都唔係太收貨。 不過咁喎，其中都有一啲咧板塊咧係做好嘅，就係本地地產股啦。咁其實嗰個動力喺邊度嚟嘅咧？ 嗱，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其實有啲吊軌嘅。嗱，因為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啲本地地產股其實都普遍都幾弱下嘅。如果你話比起六七月嗰啲位，佢哋跌得好多。咁但係咧，的而且確係嘅。比起即係唔好講耐啦，比起即係八月中九月嗰啲低位，佢又反彈咗唔少噶噃。咁你話有冇一個好大嘅理由咧？嗱，講真，我又覺得 係鬧底咋？ 昙花一現，短線博下反彈嘅一個技術性嘅因素為主啦。 咁你見之前啊賣地又流標，咁係有啲新盤推出嘅，近期週末下都銷情唔錯，但亦都未至於有個好大嘅支持力，即係去到嗬。 完全係咁啦 ，Heidi 就係借住。呢樣嘢就少少炒一陣啫，因為嗱，而家講嗰個息口嘅走向啦，先講下啲銀行先啦，譬如話啲匯控咁樣，連咧定期存款嘅利息都加啦，咁即係話好簡單嘅個睇法咧，就係話喺美國未來可能啦嚇，因為經濟唔好啊嘛，而家減咗兩次息啦，今年已經咁跟住去到十月有數講啦，未必一定減，但係年底咧我啊覺得一定減，即係。假如全年我都認為聯儲局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減幅75個點子啦，四分三厘啦。問題係香港啲銀行係唔會跟㗎喎，即係呢個好客觀嘅現實，因為第一過去佢哋加香港嗰啲唔使加，只係加過一次，去年第三季加幅仲係得一半，呢、這個成日講㗎啦。咁即係話一句講曬，美國就算減息都好啦。香港啲銀行嗰個所謂嘅 P 咧，係唔會有任何嘅下調空間嘅。咁但係反之而言咧，就係個所謂嘅 HIBOR 咧，呢段時間反而仲抽高咗。當然啦，之前有百威上市嘅因素啦，港元嘅需求大咗啦，但近期嚟講仍然係居高不下嘅，見到個 HIBOR。咁所以對於你話即係。 好簡單啊，對於一個用家買樓都好，佢哋嗰個利息嘅成本係有所上升，甚至乎本來話炒減息，但係都唔係真係減到落去個按息嗰度。咁所以從息口嘅角度嚟講，這個唔係太理想。但係即係或者你話由反修例引發嘅因素，以至到本地地產呢段時間其實即係拍地又唔理想啦，又塌定塌定，又再推推完，又再流標，咁呢啲嘢咧，亦都喺過去叫做反映咗。咁我諗都係一個好短暫嘅技術性反彈咯。 咁即係都係咪可以持續落去咧？呢、這個嘅升勢嘅動力咧， 傳疑 嚇，係啦，咁啊傳疑。咁但係有樣嘢咧，就已經成事嘅啦，就係、是、有新嘅金管局總裁啦。咁啊，余偉文先生，咁就尋日咧就首日理新啦。咁當中咧都有好多鴻圖大計 啊，有啲發言嘅噃。 系啊，咁其中咧就有讲到佢点样去睇呢个中小企业嘅融资需要啦。咁当中都似乎就对于咧呢一个嘅银行方面嘅贷款咧，佢就希望咧就系喺呢一个嘅贷款方面可以系咪帮到啲中小企咧？咁似乎佢自己都会着力于呢一点。咁呢一方面啊，即系贷款俾啲中小企，对于本地嘅银行业界，佢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咁咧？ 嗱，我啊觉得即系如果我要白啲讲咧，就都系应酬式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鼓励中小企嘅融资，咁佢可能有少少做下做下少少嘅一啲工作咁样，咁但系唔会话真系好着力去做。都真係嘅，呢、這個十月份都真係好多嘅變化。金管局新嘅新總裁啦，跟住證監會同埋港交所分別都有新規例推出嚟啦、一個就關於孖展融資，一個就關於新股噶啦。一個月或者係一啲即係反收購嘅一啲措施。咁我諗喺目前呢刻咧，嗱，真心講香港有幾樣嘢金管局都做得好好嘅。第一咧就係聯繫匯率嘅制度行之有效，亦都。而家係所謂有個區間喺弱方強方保證 7.75、7.85，亦都令到咧即係所謂有啲有心人嚇，就算你話對沖基金想追擊呢個港元貨幣咧，唔係咁容易，成本好高，亦都失敗機會率近乎100%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會係即係我哋香港金融市場一個重要嘅基石。即係如果你話唔係有聯繫匯率嘅制度咧，咁我諗金融市場嘅動盪性會大好多咯。呢、這個係 一大得 值嘅。係啦，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即係冇錯，中小企融資困難咧都唔係今日嘅事。當然呢、這個亦都係全世界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大間嘅就個個銀行排住隊嚟揾你啦，你細間嘅你去揾銀行，銀行都唔見你，户口都唔同你開啦。 但 係 而家佢話要 用 包容嘅態度去到中小企，咁亦都將呢個少少嘅 burden 又好似想擺翻落個銀行嗰邊嘅貸款，又真係得唔得咧？轉唔轉介到啦嚇？ 其實咧之前咧，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做生意嘅朋友就完全明白我嘅讲法噶啦，就即系话你系中小企，就算你系真系认真做生意都好啦，你去银行户口想开个户口咋，即系唔好讲多啦。我唔系问你借钱，我开户口咁我都要开户口噶，系咪先？即系都系即系好困难， 仲要 睇 揾边间银行咯。 阻力重重咁樣，即係都唔好講邊間，有啲大嘅都好難啦、啊，好難開到户口啦、對於中小企嚟講。 咁所以就係起碼呢度呢個呢方面咁硬嘅態度軟化啲，咁樣會唔會又幫助到人哋做生意 咧？咁我覺得總裁開下聲，咁點都即係唔係話要啲銀行驚，但係即係起碼都配合下啦，即係起碼中小企要開户口都。即係總之審批過曬所有嘢，咁都係正正常常，咁咪即係加快嘅進度咯。因為講真，而家香港做生意已經好難㗎啦。 呢輪咁樣嘅環境嗬， 係再加埋而家呢段時間嘅環境，咁我諗啲銀行都應該即係幫下手咯。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正面嘅，呢個言論我係相當之贊成嘅。 嗱，你講到驚啦，咁如果而家啦諗住咧喺揾生意做嚇，經常就要做啲啊借殼上市等等嘅情況咧，又需唔需要驚啦？因為咧港交所咧呢個上市規則啊都有個修訂嘅條例，就係今個月生效啦，即係十月好多嘢變化嚇。最主要其實都係對於啲借殼上市嘅公司方面咧嘅一啲新嘅範疇，例如佢哋之後要持續嘅即係融資啊，要抌本落去啊，都由本身嘅可能係24个月啊，去到36个月等等，對於佢哋借殼上市嘅成本係增加咗嘅， 多咗啲規範嚇。 有邊個要驚啊？ 嗱。 真係36个月咧，即係巴馬火腿都熟成噶啦。唉，真係 啱食添啊！你中意啊？ 係啦，有排等啊！咁嗱，即係講真，如果你話好簡單去講呢、這個即係上市規則嘅修訂咧，就行就一定要行噶啦。咁、但係有啲咩打擊咧？嗱，我諗背後喺我嘅觀感咧、就係、是、即係監管機構咧係唔係太希望咧，就係、是、本來都其實喺市場上。都一個幾正常的狀況，就是說、啊、有些上市公司他們可能業務不是太理想，他們將個上市地位賣出所謂的賣殼啦，咁跟住亦都有一些上市公有啲公司他們可能希望可以用一個短啲嘅時間即係達到上市嘅嘅效果，亦都唔希望可以要即係要通過好長期，譬如3年嘅業績去申請上市啦。咁本來都行之有效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新規定其實係加大咗一句講曬，就係話如果所謂買入一個上市地位，即係買殼嘅一個買家，佢要將一啲既有嘅業務放入去上市公司度，令到佢可以維持得到嗰個經營嘅狀況啦，以至到舊有嘅業務幾時先去剝離咧？咁呢個難度同個時間咧都長咗同埋大咗嘅。咁我諗即係好客觀嘅現實就係話，對於所謂嘅買賣殼嗰個嘅需求咧，咁一定會減少噶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再引申落去咧，其實對於券商嘅生意咧，就簡單啲講，亦都可能會做少多咗一飯咯。咁當然你話呢個監管係唔係好咧？咁即係當然過去亦都見過有一啲部分嘅即係所謂買賣殼嘅交易咧，係即係唔係太理想嘅嚇。即係不過都係嗰句，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收緊咗呢個條例咧，我諗就會可能令到即係所謂嘅即係殼價啦，會有所下跌。咁但係嗰、那個難度大咗，咁但係唔係話完全做唔到嘅，不過就真係困難咗好多。 係好，咁啊多謝阿 Dicky 嘅同時咧，就亦都有一個交通消息咧，要話俾大家聽嘅。 係啊，特別嘅交通消息嚇，大埔公路往大埔方向啊，近希爾頓中心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咧就係象鼻山路近象山村，以及係青沙公路近沙田嶺隧道噶。意外咧亦都影響咗啊城門隧道往沙田方向實施間歇性嘅封閉。措施，所以驾驶人士就要避免咧前往呢一带啦吓。 好，咁阿 Dicky 应该都唔喺呢个路面上啦， 系啊。 好，咁啊， 总之揸车小心啦。 好，唔该晒， 唔该晒，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咁我哋啊，明天再倾啩，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60秒。 我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展翅青见计划，不过又未有信心咁快出嚟投身社会做嘢，点算好啊？ 你可以试下报读佢哋嘅职前培训课程，学习唔同行业嘅职业技能，提升自己嘅工作能力，去揾工嘅时候咁咪多啲信心啦。 展翅青见计划的职前培训课程有什么学的？ 课程的种类包括求职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训练、团队协作、电脑软件和职业技能训练。计划最近还新增了网上数码营销、电子商务训练课程，还有职业英语课程，费用还要全面的，完成培训了津贴的。 这些课程对我投身职场真的很有用、哦、 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快点联络展翅青见计划的个案经理帮你报名的。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60秒，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要向阿彭爷爷告诉一件事嘅就系阿小白系咪？ 冇错，要禀告彭爷爷同埋朱海婷啊。 好啊，咩事咧？嗱，听众都要知道、 啊，听众梗系要知啦。嗱，咁之前咧，即系日本嘅政界咧就有风起云涌啦、啊。其中一个咧就而家被誉为最靓仔、最有前途嘅、哦，哇！ 日本方面啊， 日本方面啦、啊，政界小泉进次郎。 咪爹咪爹， 系啦，小泉进小泉进次郎，咁佢本身系边个咧？ 系 小泉家族同埋安倍家族就好 friend 啦。咁啊，小泉就诶进次郎就系小泉纯一郎嘅仔嚟嘅，系啦。咁啊，另外一个仔就诶艺能界啦发展。咁但系咧，而家日本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哇！佢竟然间咧就可以跻身喺呢个内阁做一个大臣。 佢依家嘅拜相咩位置？ 环境嗰方面嘅 哦，环境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而家佢咧就喺度话啦，啊啲诶无论系诶妹妹仔啊。还是咧，唔同年龄嘅女士太太啊，都系好中意佢。 喂，你睇下佢就咁讲呢个报道，我都系睇紧佢发型嘅。 冇错啦， 我就系嘅报道都系唔系讲佢嘅功绩，唉，佢个发型啊， 就系讲佢嘅发型啦。其实佢嘅发型咧，同佢爸爸咧虽然系唔一样，但系原来佢哋两父子咧对呢个发型。都頗有心得嘅。 其實日本人咧，男士都幾講究個髮型 嘅。你聽我幾個直播室當中都係小白最講究。 唔係，我都係今日咩都未搞，因為自從 Heidi 同我講話，我覺得我後生咗，咩個頭咩都唔搞，後生咗之後，我少搞咗， 少搞咗個頭， 乜嘢都唔搞，咪就係搞嘅另一種方向咯。 係啦，冇錯啦。好啦，今日 未講幾呢位先生幾歲啊？ 呢位先生，咦？呢個要 check 翻喎。 好啊， 呢個我真係要 check 翻俾大家，轉頭話翻俾大家聽。好啦。咁啊，講翻佢髮型先。咁佢髮型咧，其實望落去咧，同一般嘅打工仔咧，未必有好大分別。但係咧，點解話佢同 係 啦齊齊整整嘅？咁啊喺七三分界咁樣啦，黑色嘅咁樣。好啦，咁有少少咧，即係吹起個頭，咁啊令到佢有少少蓬鬆嘅感覺，就唔會咧好貼嘅。咁啲人咧就會覺得咧，佢係比較上時尚啦、時髦啦，而且咧話佢嘅髮型咧有幾個大嘅特點嘅。第一望起上嚟有一种 点啊 ，baby style， 哎哟 ，baby 头 系啦，要check 啦，佢系38岁， 38岁， 1981年 啊，非常年轻啊吓，好啦，跟住亦都话到咧，佢个发型咧，除咗有一种 BB 嘅感觉之外咧，仲有一种嘅 sexy 性感，男士嘅性感。 即是純真得嚟又帶一點性感咁， 冇錯啦。 佢簡單之中有啲筆記咯。 你玩到咁大， 鼓勵唔到我。 係啦，咁而家 我望住張相喺度諗啊嘛。 而家咧，大家就好努力咧，去到揾名，睇下遲啲會有報道，就係講佢個髮型師到底係邊一個。 哎呦， 因為以前咧，其實佢爸爸有一個御用嘅髮型師嘅，就幫阿小泉純一郎咧，就將佢兩邊耳仔咧就有卷曲嗰個 style 啊，就特登咧。日日喺度卷嘅，仲要去佢屋企朝头早就帮佢卷头发，咁啊令到佢咧就用发型俘虏好多唔同嘅粉丝嘅， 即系声名大噪。 喂，佢环境部会唔会即系研究埋啲又环 保 嘅 环 保 美 发 用品啊？ 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民众响应网上号召，昨晚在多区集会，不满警方在荃湾开实弹枪射伤一名中五男生。荃湾有示威者堵路，焚烧中资银行柜员机，有人投掷汽油弹。屯门有示威者纵火焚烧路障，大围和将军澳分别有人破坏港铁站。黄大仙有持刀男子被打伤送院，警方深夜至到凌晨先后在大围发射海绵弹以及施放催泪弹，一名田心警署外的男子头破血流，未知中了什么弹。政府强烈谴责有暴力示威者昨晚开始在港九新界多区堵路，破坏商铺、港铁设施，攻击警署，纵火和投掷汽油弹等等，严重破坏社会安宁，威胁警务人员和市民人身安全，强调警方会继续果断执法，回复社会秩序。港铁亦都强烈谴责有示威者蓄意破坏多个车站的设施和纵火，已经报警。伊拉克全国多处连续两日有份政府示威，警方以实弹镇压，造成最少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之后，总理麦克迪宣布首都巴格达是实施宵禁。巴格达星期二开始有大型示威，不满政府腐败、失业率高企等等，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和实弹驱散，示威蔓延至到南部的其他城市，示威者在街上焚烧车胎和杂物，警方武力驱散，有示威者和警员中枪身亡，多人受伤。 總統索利克譴責暴力，強調憲法賦予民眾和和平抗議的權利，但敦促示威者克制和尊重法律。有民眾表示，當局已經封鎖了多個社交媒體網站。回到本港，運輸署表示，由於大埔公路沙田段發生交通意外，現場封路，交通非常擠塞。總運輸主任何君衡講述最新情況。 由於大埔公路沙田段發生交通意外，現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往大埔方向近希爾頓中心的中線和慢線需要封閉，只得回快線可以行車。受事件影響，城門隧道和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都要實施間封，現場交通非常擠塞，龍尾分別去到荃灣象山村和青沙公路近大圍隧道附近。現在正是上班的繁忙時段，預計塞車的情況仍然會維持一段時間，駕駛人士請盡量忍讓，考慮改用其他的道路和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台中大雅區一間工廠凌晨發生火警，兩名進入火場的消防員失去聯絡，火警發生在凌晨近兩點，火勢迅速蔓延，當局出動過百人救火，但兩名進入火場操作熱顯像儀的消防員失去聯絡，消防已經成立快速救援小組在場搜救。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1,361點，跌4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842，日元107.0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1，加元1.333，新西蘭元0.627，人民幣7.149，英鎊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0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00.01美元，賣出1,500.36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啦，去大埔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去荃湾嗰边嘅象鼻山路啦，近住象山村啊，咁亦都影响埋青沙公路啦，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咁所以而家咧城门隧道、大围隧道同埋沙田岭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好长噶，排翻去荃湾嗰边嘅象鼻山路啦，近住象山村，咁而青沙公路咧都受影响噶，龙尾咧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大围隧道同埋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松柏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松柏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就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风力流。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奇德村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在打风期间，天文台会因应台风的风势发出警告信号，亦会在改挂八号风球前两小时之内发出预警，俾雇主有充裕时间按照行业实际情况提早俾雇员分批放工，以保障佢哋嘅安全同埋减轻交通挤塞。雇主同雇员应该尽早准备好台风警告下嘅工作安排，注意八号风球预警，提早分批放工。 今个礼拜发达啦，你我哋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请咗你个男神嚟啊 ，Kitty 好多个噶，边个先？ 你之前出个 post 话要见佢嗰个啊？ 我系 Jason 陈志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和你主持嘅敏感时刻。 吓，唔系啩？咁我补妆先，唔倾住，拜拜拜拜拜拜。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节目，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九分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先嚟睇下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内页要闻当中咧，讲到喺就读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嘅一名十八岁中五男生，佢嘅名叫健仔。咁啊前日咧就喺荃湾大河道咧，被警员咧以实弹近距离啊，系射伤左边嘅胸部，咁啊争啲咧命都冇埋啦。咁啊事件咧就激起民愤，炮轰警方咧就仿如咧合法谋杀咁，咁有超过咧四百人，寻日咧就喺呢间学校嘅门外咧静坐嘅，为阿健仔打气，要求校方咧对话并且谴责。警報，咁有校友就不滿校長提出咧中港兩地係母子關係嘅母子論，又拒絕譴責警隊，雙方會面不歡而散。咁而校友咧就怒轟咧就話啊呢、這個政權咧俾我哋嘅係一枚子彈咁講。咁另外咧，讲到呢一个嘅同学阿健仔啦，咁啊中五男生健仔咧就被警察以实弹打伤左胸啦，咁送院后咧一度危殆嘅，咁好彩咧就经手术后咧情况已经系转为稳定啦，并且咧系转到去心胸外科病房留医。有舊同學形容阿健仔為人正義，又指咧前日發生事嘅時候咧，健仔係因為睇到有所謂嘅手足啦嚇，就被警員拘捕，咁啊救人心切咧就衝前營救，先至會被警員咧係近距離係開槍射傷。警方尋日表示咧，已經係控告啊健仔咧係襲警啦，以及係非法集結罪嘅，咁案件咧就由新界南重案组咧去调查嘅，咁而多间中学咧，寻日就系朝早时间发起咧突击罢课行动，声援咧中枪嘅学生。咁啊，英华书院有过百名嘅同学就响应紧急罢课。 又掛起咧篤信自由善行公義校訓嘅直幡，就同咧比鄰嘅西九龍裁判法院咧遙遙相對，以聲援咧正在提堂嘅一啲示威者咁講嘅。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咁《星島日報》方面嘅要聞咧，亦都係講到獨家啦，就係話港府延推宵禁令，止暴制亂嘅反修例暴力示威越演越烈，十月一號咧更加演變成全港大範圍嘅騷亂，警察隊啊援助級協會主席嘅林志偉琴日就發表咗聲明，要求政府發出宵禁令或者引用緊急法，加強止暴制亂效果。建制派今日亦都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成立禁蒙面法推動組，建議政府通過引用緊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嘅。咁啊，報章得悉啦，港府正積極研究更有效嘅方法止暴制亂。有政府官員認為，宵禁令無需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可以給予冷靜期，減少人群的聚集的。根據公安條例第31條，特首如信納 為了公共秩序而有需要的話，可以藉宵禁令指使每一位人士在指明的地區或時間留在戶內，在令內指所指明的一段時間持續有效，直至特首提早撤銷宵禁令為止的。任何人士違反宵禁令規定就是即屬違法，一旦定罪可以监禁两年。警员或者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士在当值或者在往当值的期间是无需受宵禁令的限制。援助级协会发表声明，批评暴徒在国庆日发动无底线的违反暴力以及破坏行为，有大量警员就是被腐蚀性的液体武器击中受伤，亦都有警员是被暴徒包围攻击以致头破血流，需要开枪示警以及自卫才可以脱身。据悉，港府亦都系正正研究各种更加有效嘅方法去止暴制乱嘅。有政府官员认为，喺各种法律工具当中，宵禁令系无需动用紧急法，系比较有可行嘅方法。咁作用就有如系冷静期，减少人群聚集嘅。咁亦都咧，行会嘅成员啊，资深大律师咧汤家维都讲到啦，实施宵禁令比紧急法影响更大，因为所有市民均需留在户内。佢认为咧系呢个紧急法较有针对性，但系佢对于是否咧系动用咧，亦都有保留噶。不少国际嘅投资者担心，一旦啊实施咗紧急法，会损害香港营商环境同埋国际形象。咁所以大家要继续留意啦，究竟系边方面嘅法例可以继续系可以即系有个冷静期俾大家啦。 好，唔该晒 Heidi。咁啊，再睇埋信报方面嘅财经新闻头版。咁啊，讲到本港嘅示威冲突自六月起逐步升级，对于咧就系零售消费嘅打击日趋严重啊。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嘅八月零售销售价值按年大泻23%嘅，创下咗1981年有纪录以嚟最大嘅单月跌幅。咁啊，远超过市场预期跌14%嘅，并且连跌7个月。咁啊，其中珠宝钟表啊最伤，八月嘅零售销货数量更加按年挫咗咧就25.3%。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就认为啊，本港零售业未见底，九月嘅情况依然咧系严峻嘅，并且估计十月份零售额按年跌幅啊较八月以及九月更加大。咁啊，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八月份零售销售额嘅进一步转差，咁啊，除咗因为经济状况欠佳削弱咗消费情绪之外，亦都反映咗本地社会事件对访港旅客业啊、旅游业啦，以及咧就系消费相关嘅活动构成咗严重嘅干扰。发言人指出啊，涉及暴力的示威活动继续拖累消费情绪和访港的旅游业，零售业销售短期之内亦都会持续低迷的。至于之前本港零售录得的单月最大跌幅，亦都就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1998年9月，当时零售额按年大减 21%。 好了，看回10月1日，当日受到示威活动影响，协会大概有38%的会员的门市需要停业一天，更加有化妆品零售商需要全线店铺系关门。咁啊，预计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啊，咁啊，零售商嘅生意最少系跌50%噶。以上嚟自信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明报。明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咧，有讲到话近月香港局势不稳啦，咁市场早已经传出啦，有唔少富豪啊，因此就将资金咧系移离开香港噶啦。咁金管局礼拜一公布嘅最新八月份数据显示，咁啊，港元存款急 蓄流失咧係1110亿元嘅。咁投行高盛咧就將港元存款嘅下跌對比新加坡境外居民存款數據，咁認為咧近數月有大約係40亿美元，即係大約咧314亿港元嘅資金咧係從香港外流去到新加坡。不過金管局新任總裁啊余偉文咧佢。昨日就表示啦，未见到资金咧明显流出，并且指香港作为财资市场中心，资金进出系实属正常嘅。咁而喺资金紧张之下咧，八月中开始咧，有多间中型银行就增加定期存款利息系夺取存款啦。咁啊，连大型银行亦都需要咧系加息嚟到应战啦。嗱，存息战咧就蔓延去到咧十月。嗱，汇丰咧寻日就推出啊新优惠啊，就将港元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咧调升去到系2.55厘，不但话冠绝咧发钞银行啊，更加系较大部分的中小型银行为高。咁睇下啲中小型銀行點樣迎戰啦。嗱，招商永隆銀行咧，尋日就將三個月港元定期利率上調至2.6厘，而最低存款額咧就係10万蚊。而南洋商業銀行咧，尋日就將12个月港元新資金定期利率上調0.05厘，加至咧係2.5厘，最低起存金額咧就係10万蚊。咁現時咧只係剩翻咧工銀亞洲、富邦、信銀國際以及咧係招商永隆咧，佢哋係較匯豐為高嘅嚇，即係嗰個利息嚇。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嘅明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經濟日報方面嘅港文同大家睇緊咧係重陽節嘅市道嚇、就講到咧紙扎店啊預料生意咧會跌一成嘅。下個星期一7号咧就係重陽節啦，不少慎終追遠嘅孝子賢孫咧都會購買啲紙扎製品啦，同埋燒味咧就係拜祭先人。有紙扎店嘅負責人就讲到啦，面对本港近期经济不景气同埋反修例风波系未平息，今年咧纸扎制品亦都系冇加价，亦都预料重阳节嘅市道咧将会受影响，形容啦生意会比较难做，营业额嘅或者会下跌去接近一成噶。佢形容啦，今年咧重阳节星期一连埋星期六日，但系咧因为本港嘅经济不景气，生意咧都系在所难免会受影响，不能独善其身噶啦。但系咧比起啊，即系呢一个受影响程度应该都唔会好似餐饮啊、零售业方面咧就更加严峻嘅。好啦，咁但系咧，虽然就受惠呢个人民币嘅价格跌咧，令到纸制制品咧嗰个产品系冇加价，但系相信生意都会跌。咁佢又讲到啦，近年纸制品咧比较兴嘅咧，都系跟住呢个时势啊去发展噶。例如就系即系啲产品都系适合老中青嘅先人，有啲嘅纸制家电啊，一啲仿呢个嘅最新嘅智能电话啊，更加就热门之选啦。亦都有一啲颜色鲜艳嘅流行款式嘅纸扎波鞋啊、cap 帽啊，同埋卖生日蛋糕咁讲嘅。不过佢话啦，一般嘅小家庭咧，通常都会拣经济实惠嘅大衣包，大约就系100至200蚊啦。大家族有啲嘅孝子贤孙咧，就会选购一啲比较名贵嘅金银衣纸，最高消费过1000蚊。好啦，睇埋就烧猪啦吓。咁啊，烧猪方面咧，亦都因为受到咧呢个猪价格嘅高企啦，所以重阳节预计烧猪嘅价格都会按年咧就系贵1-2成噶。但系咧有啲呢、這个即系嗰啲叫咩烧猪店，唔系嗰啲叫做 烧腊铺， 系啦，烧腊铺嘅老板就话，暂时未有大单嘅即系烧猪订单，预计生意都会跌30%噶。好啦，俾个 reference 大家啦，参考一下。大烧猪价咧，大约每只3500蚊左右，比旧年贵咗20%。每斤烧肉咧，就由旧年嘅86蚊加价到去180蚊左右啦。不过其实咧，即系讲咩都好啦，都系有心啊，最紧要嘅， 最紧要 明 出心啊，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睇埋政府有冇心同埋有冇力做好呢件事啦，就系、派4000蚊。好啦，《东方日报》就讲到啊， 仲讲 派4000蚊又甩碌啊，话到咧就仲有12000份嘅申请表就失踪添。 哇 哇，睇埋内文先啦吓、向合资格人士派发4000元嘅关爱共享计划推出以嚟啊，咁啊话到甩漏多多。咁啊近日再爆出竟然多达12000份嘅申请表格咧就不知所踪。截至到9月30号为止啊，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已经完成处理98%，即系大概340万份嘅申请，当中大概88%，300万份嘅申请获得批准噶。不过当局喺处理部分 申請的時間，今日報章成日括住寫住甩碌，有大概12000份申請表格，雖然已經輸入初步的資料，即是已經確認收妥，但是懷疑因為夾雜在其他已經處理的申請表格入面，至今尚未尋回，暫時未能夠繼續審批的。有立法會議員就狠批政府就好離譜，派錢混亂，令到市民十分失望的。好啦，咁啊啲表格唔見咗，係咪牽涉到私隱呢？私隱專員公署就表示啦，收到啊職署嘅可能遺失12000份申請表作出嘅備案。咁若果有關嘅資料最後證實遺失，公署就會立即展開咧就係循規審查，咁以取得更加多啊同事件有關嘅事實以及咧詳細資料。公署亦都指出啦，現行法例沒有規定機構就資料外泄作出通報的，或者就資料可能外泄備案。在確認資料外泄之前，原來機構可以先合理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進行內部的查找，看看能否找到，所需的時間也視乎個別的事件情況而定的，希望不見了的東西就快點找得回、那 4000元真是多災多難、還諗住如果想來、過生活的話，我看怕都 不知道等到几时， 应该我死咗噶啦！如果等开饭就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睇到市况咧，真系麻麻地啊，见到隔晚美股咧都哇跌得好好金下，逐啲讲跌得好金下。咁啊，今日个市方面咧，系咪都会啊俾美股拖累咧？港股方面嘅表现， 相信都会噶啦。你睇翻就美股琴日跌咗最多，试过跌咗600点啦。咁其后跌幅虽然有少少收窄，但系收市都埋单都跌咗接近500点。咁其实都显示到市场个情绪最近系有啲不安啦，尤其即系大家对中美个谈判前景都算即系太过乐观啦。咁其次就大家都留意紧一啲新动向，譬如美国一啲農業職位數字都係麻麻地啦，咁啊就業職位數字，咁啊大家都擔心啦，馬戰嘅影響逐步浮現啦，咁啊特朗普又再增一啲新嘅戰線啦，咁又準備加徵呢、這個對歐盟嘅一啲貨品加徵關税，大家都擔心呢啲馬戰咧會引起咗全球經濟衰退，咁所以琴日見到美股嘅反應都幾大下啦，咁啊避險情緒都即係持續升温。相信港股呢边都会系受到一定嘅拖累啊，咁 ADR 都跌咗200-300点落嚟啦，咁估计就指数要上翻26000头上都阻力比较大啦，后市我觉得系有机会试一试25500啊嗰啲位置，咁暂时我谂投资者都食即系静观其变先啦，唔好立乱去搏反弹住啦。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留意翻啊，观望一下先啦吓。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啊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郭生啊，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话。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华梅姐出嚟之前啊，系咪 hi？ Hello， 华梅姐你好。 Good morning， 系咪有啲特别嘅交通消息啊 ？Hi，Dee， 我要同大家咧系又要更新一下啦。 好啊。 大埔公路往大埔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就系象鼻山路近全锦交汇处，同埋系青山公路近收费广场噶。意外咧亦都影响城门隧道、尖山大围沙田岭隧道往沙田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嘅封闭，驾驶人士咧就要避免啊前往呢一带啦吓。 好啊，唔该晒啊，朱海婷啊，你话咧我哋咧打工仔女啦，真系啊为咗搵食啦，翻工真 系 好辛苦。 嗱， 你话喺交通上边又咁挤塞啦，有阵时又要逼餐懵咁样啦，又遇到意外啦，又要可能会迟到。除此之外咧，哎呀，真系其实啊，翻工嘅朋友呢，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呢，我都等你哋咧惨啊！边方面啊？喺衣着方面咯， 系啊，有好多嘅工种啦，真系咧系唔知系咪嗰啲约定俗成啦吓，咁、所以咧有个形象咧，就斯文工嗰啲咧，翻写字楼咧就男士啊着西装啦，女士咧着裙之余咧又要着高踭鞋、 嗱， 我谂啊朱海婷咧，你就经常都会着高踭鞋啦，好似我咁， 系啊， 系， 不过咧 系咪好辛苦呢？ 其实睇下你系着咩场合同埋。 同埋咩牌子啦， 系啦。不过我哋即系嗱，我嘅工作又唔同一般嘅 OL， 我哋可以咧去到要做嘢上台之 先 换 鞋， 先 换 一啲极端嘅高踭鞋，嗰啲系极端嘅高踭鞋。但系一般 OL 们咧，可能佢哋咧又真系由翻工踏出家门一步开始咧，就已经系全日着佢哋嘅时间就仲长 啦。系啦，嗱喺日本嗰方面啦，佢哋咧原来。都有一个咧咁样嘅规定噶噃吓，呢、这个规定咧真系，唉，最近咧又掀起咗一种运动出嚟啦。嗱，咩规定咧？原来日本咧，佢哋嘅女孩子啦，啲女仔咧，佢哋翻工啦，系被要求咧要着高踭鞋翻工噶，因为觉得咁样先至系有礼貌嘅表现，所以咪搞到啦，啲日本女仔翻工咧就不得不着高踭鞋，但系着高踭鞋翻工啦，佢哋咧就只脚承受咗好多嘅痛楚啦。即系冇得话平时可以替换下着下平底鞋啊， 但 再隆重啲先高踭鞋啊。 好似我哋香港嘅啲女士们，有阵时系翻到公司先换鞋嘅。但系我发现 拖鞋添啊， 女孩子日本咧，佢哋搭车都系会着住噶啦，已经 系啊。嗱，所以咧，原来最近咧，日本方面啊，佢哋有一位嘅女优啊。 哦， 女演员系唔、一定系咩噶，系咪？女演员 要出嚟讲下几句啦。 石川优实、 小白， 石川优实唔系条裤吓， 优实条裤 系优实， 系 阿优实做咩咧？佢咧出嚟咧就系、发起一个女士们嘅运动，咁咧就系 #。吓，同我哋一样吓，跟住就 K U T O O， 即系有啲似咧 Me Too 咁，咁但系佢咧就系咪读 Kuto？Kuto， 好，我请你咧系福冈小王子，阿远浩帮手 Kuto，Kuto 咩意思咧吓 ？Kuto 咧其实日文两个字组成嘅，一个咧就系鞋啦 Kutsu， 另外咧就系苦痛嘅汉字嘅，咁佢哋都系读 Kutsu 咁样嘅 Kuto， 长音同短音嘅问题。 咁呢位女星咧，佢就发动呢一个嘅运动咧，要求日本政府禁止企业强制女性员工着高踭鞋嘅规定啊！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嘅 ，kuta kuta， 阿里嘎达， 太好咯呢、這个 hashtag， 好挑战唔到啊， 好日本哦，好好啊， 我哋不如一齐讲多次啊， 系啊 ，kuta kuta， 阿里嘎达。 而家东行龙尾咧就去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喺太古城。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啦，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观塘道近粤启业村。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启德专新村。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天富海湾。由于交通灯有紧急维修，咁现时旺角道嘅所有车辆只能够左转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嘅，不能够直行弥敦道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或者右转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啊，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塘尾道、新田地街同埋上海街等等嘅替代路线啦。现时途经旺角道多条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受到上述改道影响，需要调整行车路线和取消迁移车站，搭巴士的朋友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有快乐。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神光第一线。 好啦，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开始啦，9:07嘅早上时间、今天星期四，室外嘅气温暂时有28度啦， 系、 未去到三字头啦， 好咗啲啦，同埋暂时未有酷热天气警告，近呢几日都有嗬。 算唔算冇咁干燥啦？而家相对湿度72%，都算啦， 算系啦 吓。咁不过都要注意一下，因为天文台话咧，展望未来一两日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下个礼拜头咧天气会稍凉， 太好啦、但系又会有风势较大，同埋会有骤雨，系呢个就系个取舍啦。 落下雨都好啊，好似有两个礼拜冇落过雨啦，印象之中。 下周初系呢个重阳节， 重阳时节雨纷纷咁样。 清明嗰、那个系 清 明，不过唔紧要。 诶、你番薯女唔识噶啦 ，sorry， 又话烧猪店真系失礼啊，今日唔好意思、啊。 可能有啲店真系净系做烧猪噶，所以冇人够胆 challenge 你。 我 一定系咁嘅， 我乜都唔做，即系鱼蛋铺，我净系卖鱼板，牛丸都唔卖，牛丸烧卖一律唔卖。 算啦算啦，我系今日难辞其咎啦，系 都唔系，有阵时聚焦 奶茶啦，奶茶啦，饮奶茶。 有阵时聚焦做好一样嘢咧，都系好紧要嘅。 咁咧，我就想听众朋友聚焦打呢个电话嚟啦，就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系时候 call 一 call 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就有好多嘅良辰吉日咧就等。跟大家嚟到去预约做点唱， 就重阳点唱系咪？ 重阳嗰日好似有客啊，有客贴先。重阳嗰日已经有听众咧，就已经 妙问妙答派电先讲咗，就重阳嗰日点唱，跟住咧阿彭爷再加上话有客到，真系好单刀还拳啊！唔紧要，大家笑咗佢啦，笑咗佢啦，有阵时呢啲嘢笑咗佢。 大家咪醒晒咧，好开心啊！ 醒啦，我都醒啦， 呢啲。 我都 知系正能量定系负能量， 笑能量啊！我称之为 好 笑 能量。下个礼拜二打，从礼拜二开始咧，就欢迎大家系预约。这个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是俾你呢做你嘅私人点唱喎，好难得嘅机会下。咁小白呢而家等緊听你嘅电话㗎啦。咁仲有再专注啲可以做咩呀、 可以做一个生意嘅，除咗演艺事业之外啦。咁呢位朋友呢可能同 Heidi 都试过喺台上面做拍档 係 咪， 我笑到我碌地又，既然今日讲埋咁多搞笑嘢，我就讲多一单啦。 好多单甩碌嘢。 关于佢㗎，关于十郎噶，系咪？哦，今日嘅嘉宾系邓子峰，系啊。 巴斯光年， 系啊。同 话说，我有一次咧就 post 咧，我喺即系剧中有一个嘅老公咁样啦，咁啊即系讲下啦。点知有好多有啲网民嘅 feedback， 咦咩老公唔系邓子峰？ 点解嘅？ 唔知就系好多时咧，一啲私人嘅拍档咧，系会俾人误以为系一对， 即系车淑梅个先生，咪就系。 五加廉咯， 点会做啫？因为做得太多、啊， 我点能够高攀十郎呢？唔、哦、好意思啊，真系。 系咩？哈尔，原来你真系 都拍得多噶、哎， 即系台上情侣呢、啊、啲、哎、叫做唔系荧幕情侣，台上情侣。 十郎有好多选择嘅，我可能系唯一一个啫、 嗯。突然间灵机一触。下次咧，大台嗰、那個滿東華咧籌款咧，就由阿、朱海婷同阿鄧子峰咧就去演出呢個折子戲，係啦，就係、是、劍俠差員，仲可以有唔係劍俠差員得啦，是誰個扶飛流水嘅時候咧？ 十郎， 係啦，冇錯就係咁樣。係 啊，喂，好好喎、啊，其實我覺得你台上邊襯過同阿 Bob 嘅，真係，所以你都係多啲同阿十郎合作。好，听下佢做嘅呢个教育机构先。 好啊， 早晨。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邓 Sir 邓子峰，早晨。 系、哎、好，早晨。 系啊， 你好，你好。 因为我家住咧奥运站附近啦，咁奥运站附近啊，有阵时候我去食嗰个米线，落多一层嘅时候，喂，创业 O2O 冇理由唔请啊，邓子峰上嚟咧，分享一下一啲咧创业啊，做教育嘅一啲心得先啊。 最初听到你落去食米线，我以为我几时开咗间米线铺添。 你嘅铺头系米线铺落一层定对面咁样噶嘛？好似系系啊。 我自己首先做教育都是我的 partners 提起的，咁你知我哋喺演藝界就好多人投資去飲食啊，或者係其他嘅店鋪啦。咁但我做教育就唔算太多，咁我覺得做教育當然希望係有一個盈利嘅，咁但係同時亦都有少少嘅社會責任喺度，咁我覺得係有意義啲咯。咁、遇到嗱，講真。做生意我覺得最重要咧，係你認識到一啲好嘅拍檔，你了解佢哋，你知道佢哋真係肯落手落腳去做嘅。因為我自己咧就喺呢個教學中心入邊，我只係做一個 planning， 係 即係大概啲課程係點，我哋個方向係點。 係咪叫你校長㗎？我想問你啲 學 啲家長或者啲學生就係話，喂，叫聲校長先咁樣咧。 一定見到我就一定係咁叫。不過我通常都話，得㗎啦 ，casual 啲，叫翻我輕輕鬆鬆又好，巴士又好，乜都得啦。 其實同鄧子峰傾偈，我已經好感受到嗰種開心。我覺得小朋友面對教育係應該開心嘅。即係佢哋嚟，無論係上堂好學嘢好，都要有一種開心嘅，唔係愁眉苦面，唔係爹哋媽咪逼佢嚟。咁點樣去營造一種咁嘅氣氛咧？喺做教育嘅過程之中， 首先咧，我哋就好着重咧，家長要認同我哋嘅理念嘅。我哋嘅理念就係咩咧？就好似你正話講啦，係唔係被逼嚟嘅？ 係 個小朋友嚟，係應該開開心心去學嘢。咁同埋係有啲得著俾翻佢哋， 係 咁喺我哋個教學中心入面咧，我哋係幾著重細班啦， 係 咁所以 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嚟講，其實我哋嗰個名聲係幾好，但係你講到嗰個商業啲啦，利潤咧其實好少嘅，咁明星係賺到嘅。咁我覺得係小班教學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可以感染埋家長，即係譬如嗰個家長當初嚟嗰個理念唔係咁嘅，佢純粹係希望個細路仔嚟攞張 shirt 嘅啫。咁慢慢慢慢，我哋啲導師喺落堂之後會俾翻個 debrief 啦，所謂嘅 debrief 俾翻個家長啦，講翻正話小朋友點啦。從而喺嗰一刻，亦都可以慢慢感化到嗰個家長佢嘅睇法咯。 個眼光啊，就係好似你一開始嗰、那個高度同埋眼光都係，我覺得我眼前嘅鄧子峰喺嗰個年代已經覺得哦，有得做哦 ，why not？ 因為我睇到咧喺香港普遍嚟講，細路仔咧係係喺 presentation 喺表述嗰邊咧係比較弱嘅。 係係， 你叫佢讀書寫答案可以好強，但係。背诵会叻咯，即系我平时系就背诵写答案会叻，但你叫佢冚埋本书上堂举手讲十分钟嘢， 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弱点嚟嘅，对于好多香港嘅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呢个我自己嘅经验啦。我中学嘅话咧，我哇先生你时运高，见唔到我啊，千祈唔好拣我起身讲嘢。到大学我都系咁。我記得有一科咧係要 嚇唔係，我又覺得你幾 outgoing 嘅，其實 係咯，轉變嚟嘅啫。 OK。 management 嘅一科咧係70% 係講參與嘅 participation， 30% 係講課本考試嘅啫。 係， 咁我嗰科係做得極差， 係， 因為我真係上堂嘅時候係無從入手，我都好想 present 嘅， 但考試就高分嘅，考試高分嘅， 30% 咯，但70% 係你上堂，要 case presentation， 要答先生嘅問題，要分析， 係， 我係好想，但我無從入手，咁呢種無助感咧，我覺得咧，可能係有好多學生都會， 所以既然係咁啦，不如我自己喺司儀嗰邊喺主持嗰邊都有啲經驗，咁不如借少少嗰啲經驗。擺落我哋啲課程度咯， 即係由自身出發嘅，都係由一啲兒時嘅一啲自身出發，跟住就覺得啊呢一樣嘢可能幫到依家嘅小朋友。好啦，咁、我問咧其實小朋友同埋家長都有轉變嘅，十年之間，可能十年之前咧啲家長咧就要證書嘅、或者啊十年之前咧。啲家長咧就需要個小朋友真係識一啲嘢嘅，證書係次要嘅。依家咧就證書係好緊要嘅，或者變咗啲家長咧都係會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睇住個小朋友。舊時就可能教育中心都係好似半托兒咁樣啊，個家長又去咗收甲嘅，或者去咗做第啲美容嘢嘅咁樣。咁你嘅觀察係點咧？ 我嘅觀察係十年前的確係有好多家長係為證書，但係而家咧直情唔係為證書咁簡單，因為入學個競爭好大。 係係係。 咁始終佢就希望個細路仔咧唔係 表現得好啲， 真係喺個表現上面咧係要有進步。 嗯。 咁so far 我諗我哋呢年都 OK 啦。 哦，咁一定啦。 所以係亦都會係一個篩選過程嚟嘅。 嗯。 即係。唔一定係你嚟報我哋就一定係大家互相配合嘅，可能我哋都覺得有啲家長你不如唔好考慮我哋啲課程啦。 哦，係啊， 因為如果你太過著重個細路仔表現，佢譬如講個故仔講得唔好，你鬥把聲即 係極 端啲啦， 係即係或者鬧佢咁樣。 我哋覺得不如你都考慮一下先啦，即係個理念可能有啲唔同。 係啊，始終做教育咧，即係幾鹹淡水交界啊！譬如當 Patrick 開間餐廳，咁我好單純牟利或者貫徹自己有優質嘅食物嘅輸出已經得啦。咁、但教育唔得，你有啲責任啊嘛。 係啊， 即係唔好話有啲，都好大成數嘅責任。咁、當然你話咁生意一定要 make profit， 呢個係等局，我唔能夠做一門生意做十年都一路輸 啊。 係 啊 係 啊， 大慈善家都唔會咁樣做，咁都好明白嘅。咁但係亦都睇到一啲家長心態上嘅轉變，好似頭先。Patrick 咁样讲，不过好啦，咁我又独立抽翻你出嚟啦，咁你啲时间点分配嘅咧？咁小人， 我啲时间系 嗱，呢个都系好多年轻人好想知道，喂，又要兼顾幕前，或者又有嘢要有好多嘢要做咁样，咁又有自己兴趣啦，当然又有自己兴趣，咁又要睇住铺头，咁依家嘅年轻人咧就好中意呢啲叫做好多繁琐嘅嘢嘅，即系可能咧就系一个 freelance 嘅designer。跟住咧，但系佢又仲讀緊個 master， 跟住咧又要拍拖，閒時咧又要唔知又要做啲乜嘢嘅，工作坊入面咧又再教人哋係 handmaker， 又會擺檔嘅咁樣，點分配時間呢？ 嗱，首先咧，我係經過咗好多人生階段，我今年係57歲，唔係20歲， 睇唔出，睇唔出，我永遠都覺得即你唔會知道鄧子峰係幾多歲㗎。 咁變咗如果你睇翻嚟講咧，我唔係20歲已經有咁多興趣嘅。咁你經過唔同人生階段嘅時候，你有唔同嘅體會，有唔同嘅時間想轉型另一樣嘢，慢慢儲落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嘅年輕人，你 依家最新系咩兴趣啊？打波。 始终我而 都系飞机， 系打波，系打 golf 嘅。不过我想再打得好啲，我最近再改咗我自己成套嘅 swing 啊。 哇！ 咁其实系要好难嘅一样嘢嚟嘅，因为要离开自己，我哋叫做一个 comfort zone。Patrick 嗱，呢 我已經打得幾好噶啦。 打波我真係唔識同你講，要揾 Albert O 同你講，要揾 Albert 同你講，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唔識同你講。啲嘅我估成個二台得 Albert 可以同你講打波。 總之要離開自己個 comfort zone 而去重新學掌握一樣嘢，咁係要幾大嘅挑戰。但我想接受呢樣挑戰。 係咁啊，即係希望即係鋪頭20周年嘅時候再上神光第一線，去再分享。哇！真係一個好標誌性，你唔講出嚟我都唔知道。哇！原來已經十年就算 even 咧，喺奧運站附近嗰一間都好似已經4年幾， 有， 係咯， 止噶啦，可能多啲添。 因為我搬咗過去就3-4年咯，我記得我一去嘅時候，已經見到有呢間鋪頭喺度咯。 譬如喺太古嗰度，我哋同其實同商場嗰啲發展商佢哋個關係都係好好嘅， 係 我哋幾乎所有店鋪都係。咁多年都係個 係咁，可能有陣時甚或有啲 event 喺下面自己做完 MC，跟住再上翻去自己鋪。 佢哋都想，譬如我哋紫峰教育喺嗰個商場度，可能舉辦一啲細仔嘅活動， 係啦，即係小師兒啊，小天才口才訓練嗰啲咁樣。好啊，咁啊，繼續咧，祝福你嘅鋪頭咧，可以作育英才啊！因為教育機構咧，通常都唔係望大賺大錢嘅。 啫。咁、但係作育英才，將咧一個好嘅教育理念咧，就係、是、透過紙風教育咧，就繼續伸延開去啦。咁當然我自己咧就好期待鄧志峰多再多幕前啊！我好中意睇你嘅，其實 有啊有嘅，留意下啦。 好啦，多謝曬 Patrick， 今個早上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呢一位嘅朋友咧，好快咧喺十月尾嘅时间咧，到时佢有一个嘅大派对啊，会同埋佢嘅歌迷咧一齐开啊，因为呢个系佢嘅演唱会啊，佢系蔡一杰，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独行派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纽约同埋香港两个城市有啲咩嘅分别呢？但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关联啊！将纽约嘅声音带嚟香港，佢嘅名叫做 Kiri T。 Grind, hustle,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 live in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ention. But now I'm just gonna live in my 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用英語去創作咧，始終對佢嚟講係相對地比較容易啊！唔知呢一隻歌可唔可以形容佢自己啦？本週新登場佔第九位 ，Kiri T Psych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半前咧，我哋接通咗罗启新嘅电话，听听咧今晚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电视节目推介先。卡神早晨， 喂，早晨 ，Ivy， 早晨，鹏仔，哎，有个节目咧，佢啊，即系嗱，人哋学生放暑假，啲老师又放暑假啊，呢个节目咧就立法会放暑假咧，佢都会放暑假，不过翻嚟咯噃， 以事论事啊。 是啊，今晚九今晚十点啊，咁呢就係唔係对唔住今晚八点係啦、啊、有不一样的国庆啊。 哦，呢个系佢主题， 冇错啦。咁样亦都会讲下啲逃犯修订条例啦。其实都讲咗几个月噶啦，但系都唔知继续点发展落去啊。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咯。日常八点半咧，就系、是、会讲下啦，就系、是、原来有啲非刑事纠纷咧，都可以尝试用呢个调解嘅方式嚟解决嘅。咁、哦、悭钱啦，亦都系悭翻呢个法庭诉讼时间啦。咁样，咁啊当中咧调解员咧就有啲咩技巧去解决大小纷争？嗰阵时我都上过少少课程。 都有 读过，记得。都系咪攞牌啊？ 我唔系，咁真系要调解员就攞牌啫。咁就了解下嗰啲、 哦。你了解员。点又点咧？ 系啊，其实都复杂噶，同埋你都好叻，去到观察佢哋背后咧，隐藏住个纷争会有啲乜嘢咧？有啲就看似咧系争身家，原来有啲系要个名分嘅咋？ 嗯， 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睇睇啦吓，睇下可唔可以揾调解员帮下手啊？咁、 哦、 啊，去到呢个夜晚黑九点半咧，周游列车，今次你去澳洲啊？ 哦，澳洲 去澳洲咧就系、是、 边一忽啊？有冇话 一个好大火？佢系由北到南啊，北到南咧个火车要3000公里， 咁啊去晕晒咁滞噶咯。 系啊，不过唔系，你都系一条直线嘅啫。因为点解澳洲咧其实好大噶嘛，但系大家讲嚟讲去嗰几个城市，因为中间好大劈咧，都系沙漠嚟噶，系啊咁样咯。咁去沙漠嗰度咧都会喺度玩下嘅咁样。咁跟住啦，哇，去到呢个晚上11点啊，就有文学放得开，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次咧就系讲《金瓶梅》 哦，即系古代时候嘅咸湿小说， 系啊， 用文字交代嘅嘢，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佢又加咗两个 文学经典，而家成为 系啦，加咗喺度叫《纯情金瓶梅》啊， 哦， 系啦。咁咧就原来咧《金瓶梅》有人咁样评论嘅，佢话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消魂咁样吓。咁、有啲人咧就觉得佢好坏啦，因为佢咧就系好多呢个色情嘅描写啦，同埋人性嘅丑陋啦咁样。咁、有啲人就话佢正啦，系咪？尤其是以前咧，嗰啲人边知咁多嘢嘅啫。 咁啊，今晚究竟用一个咩角度去探讨咧？ 系啦，睇完会瞓唔着咧。 啰啰挛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留意，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以及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因为参与占领行动被裁定罪成，分别判监八个月，两人今日刑满出狱。黄浩铭报出监狱外，随即高叫我要真普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邵家臻明显较以往清减，两人又同在场支持者拥抱。多名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人士、占中三子的朱耀明和戴耀廷、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等在监狱外迎接。港铁表示，昨晚至少十几个车站的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主要包括出入闸机、售票机、闭路电视和玻璃围栏等等，部分车站墙身和地面亦都被涂鸦，其中将军澳线的坑口站个别出口只有一个闸机运作。朝早繁忙时间，乘客大排长龙入闸，人龙一度延伸至到站外屋苑。至于在将军澳站宝盈花园出口，只有一部闸机运作，入口没有闸机可以使用，要由职员以流动闸机协助乘客入闸，进出车站的乘客都大排长龙。多个地区昨晚有集会以声援中枪的中五学生，集会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当中在大围站有人破坏车站设施，包括入闸机和栏杆玻璃等等。朝早大围站入闸机附近被敲碎的栏杆玻璃已经被清走，栏杆目前暂时以围条围封，但多个入闸机仍然未修复完成。另外多个出入口仅开放两至四部的入闸机，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近 D 出口的入闸机全部无法使用，乘客需要经隔离的 C 出口进出，现场有港铁人员维修设施和指引乘客入闸。上水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一架巴士、一架小巴和一架的士，小巴司机当场证实死亡，14人受伤。事发在凌晨4点多，现场警方表示涉事小巴和巴士在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金钱村对开，迎头相撞，巴士之后再撞到的士车尾，56岁女小巴司机被困，救出之后证实死亡。巴士司机、两名巴士乘客和11名小巴乘客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86点，跌155点，成交金额42亿6千几万。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点评81.65升毫半，友邦保险74.45升一毫，腾讯控股324.2跌八毫，中国平安89.6跌六毫，汇丰控股58.6跌1.05，中海油11.64跌两毫二，银河娱乐49.25升五毫半，百威亚太29.5跌毫半。中移动65元跌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16，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2，加元1.332，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2点，跌426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8美元，卖出1,5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啱，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嘅车龙都有待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啊。咁较早前大围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尖山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而家就取消咗噶啦，咁只系尖山隧道啦，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比较慢车啫。另外啦，咁较早前新界区啦都需要封路嘅青山公路古洞段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古洞一段、松柏朗一段对开都系全线解封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来回方向啦，古洞段近住松柏朗一段封路重开。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彩虹村，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日裕民坊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荃湾西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嚟到深秋嘅时间，听住《黎明》呢首国语经典，净喺声音嘅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嘅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朝早九点三十八分啊，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同朱海婷喺度啦。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 享乐时代 听众。系啦，今日享乐时代咧。都谂过讲咩嘅？最 上次你介绍嗰个非常之好， 你讲个乜嘢啊？边个面面啊？ 系面啊！嗰个咧，我即刻走去，当日就走去食咗啦。 满意吗？ 满意， 嗯， 真系满意。 系 系啦，因为啲丸啊，真系好有弹牙，同埋好有肉味，呢个系事实嚟嘅、嗯。 我近期发现咧，原来佢哋除咗呢个牛丸鱼蛋头上次介绍之外咧，唉，既然你讲开就讲埋、啊，原来佢哋啲猪润面都好得 嘅。系啊， 我真系估佢唔到、啊。 我上次真系食唔到，我净系食咗一个有啲牛杂同埋有个牛丸嘅。咁、 嗯、 然后咧就屋企人就再 听讲小小白都有食，佢中唔中意啊？ 佢中意食啊！ 哎呀，咁就最好啦。 嗰啲鱿鱼都好好食、 啊。系啊 系啊， 其实咧最开心就系呢一啲听众有啲咧真系听完我的介绍啦，佢、嗯、会喺我嘅一啲嘅嗰啲面书嘅版面咧会问我喺边度啦。咁、 啊、 试完都话开心嘅话，咁其实我。如果是试完啲嘢同大家分享，而大家又开心咧，咁我哋就系最满足。 冇错啦，我哋最开心就系咁啦。 嗱，今次介绍嘅嘢咧，就系向健康入手嘅，就唔一定要出街食， 你自己做到，因为我好想咧就系推介其中一种嘅食材啊，系好健康。如果你系减肥嘅人士啦，又或者系你真系都系坚持要食嘢，而家都系非常之健康。尤其是咧，好多人咧，而家你发现多咗人食嘢咧系要 gluten free 啊，即系有啲系叫麸质嘅即系餐嘅要求，因为佢哋咧好多人系会对带有麸质嘅嘢系敏感嘅。总之佢要一个追求 gluten free 嘅咧，今日我想介绍呢个食材咧，其实就系好啱佢哋啦，就系藜麦啊。 哦，藜麦啊， 系啊 ，super food 嚟噶，真系 super food 嚟噶。我自己咧本身又冇至于话食嘢要去到即系超健康咁嗰种嘅状态嘅，不过反而系啱啱我去咗一个泰国嘅旅行啦，去食咗其中一个。 我就以为你今日系介绍泰国嘅食材添。 系我自己煮嗰啲啊，可以呢、這个都可以。不过因为咧，我系有一餐咧嘅早餐咧，食咗一个咧藜麦嘅早餐，令我非常之非常中意咧，跟住就刺激我去真系仔细去睇多啲关于藜麦嘅资料啊， 好食嘅， 去研究。事关咧留多时你酒店食咗。除了个布菲之外咧，咁佢都会有一个阿拉卡 menu， 写啊，你冇啲特别嘅嘢，我哋想煮俾你食嘅。咁、上次咧，我喺泰国嘅酒店当中咧，我就睇到嗱，佢好多时系用一个蛋嘅 menu 噶嘛。譬如你中意食 egg benedict 啊，你中意食乜嘢 scramble egg 啊，佢会咧，咩嘅蛋嘅 menu 你特别想 order 嘅，我哋煮俾你啦。 齐晒嘅， 我竟然见到一个咧系 Mexican style，就系呢一个早餐啦。咁咧，你见到佢个碗入边咧，其实咧个底咧就系用藜麦系做咗个底嘅。咁、佢面咧就会加咗一啲嘅芦笋啦、鲜芦笋啦，加埋呢一个嘅牛油果，咁、再上面咧有只煎蛋，就系咧就系煎未煎熟，即系个蛋黄仲会系流汁嗰只嘅煎法，跟住咧就再加两份墨西哥烤饼，呢、个就系传统墨西哥嘅早餐嘅一种，就系即系蛋嘅 menu， 但系 Mexican style 嘅，咁、我就第一次睇就几得意啊，试下啦，点知最终咧我系连续之后嗰啲日子都系 encore 呢一个嘅早餐， 咁紧要， 系啊，因为发觉 佢点样配搭。起上嚟系点样夹法咧？你觉得？ 其实个藜麦咧，你纯粹系做咗个碗底嘅，即系个 base 啦吓。咁跟住咧就系反而系将个蛋嘅汁咧，个蛋黄嘅汁咧，淤烂咗之后咧，就捞咗落去，就再加埋头先讲鲜芦笋、牛油果，其实全部都有天然嘅嚟噶。跟住咧佢侧边咧就有啲 Thai tomato chili sauce。嗱，我本身唔系一个好好辣嘅人嚟嘅，我都吓 sweet and sour chili sauce 我得唔得？其实睇落好似一 pat 泰式嘅茄汁，但系有埋辣辣啲嘅口感。哇，捞埋原来系好醒神，好醒胃啊！ 个感觉会唔会似咧？我哋食嗰啲甜酸酱嗰只风格噶？ 有啲似，但系佢嘅甜酸又有嘅，但系又唔会觉得晨早你觉得食咗好大撇汁。有阵时你觉得哇，晨早你要我食好大撇嘅茄汁或者好大撇嘅辣椒，其实系唔啱噶嘛？你覺得好太濃味噶嘛？咁佢咁樣，因為溝埋都係啲藜麥啦，加呢一個嘅蘆筍啦，同埋呢個牛油果，你覺得好健康，健康得嚟，但係有啲刺激嘅嗰種口感啦。哇！最終係好中意。好啦，咁啊，跟住發現點解藜麥係咁正咧？因為頭先我講啦，除咗佢係完全係 gluten free 之外，即係話好多對於某類食物，尤其是奶類啊、乳製品係敏感嘅人咧，都唔驚啦，係咪？仲有。其中一個 reference 聽完咧，啲女士們就更加一定要咧將佢咧擺入你嘅餐單當中，因為咧其實藜麥真係你講嘅 super fruit 啦，食少少咧已經俾到我哋好似食咗飯啊，食咗澱粉質嗰種飽肚嘅感覺，同埋我好中意咧，我好中意啲嘢好有咬口嘅。藜麥有三種噶嘛，有白、有紅、有黑噶嘛。其實白就最冇咁似白似飯嘅感覺啦，紅啊再多啲嘅纖維，到黑就再更加嚼口個嚼口感嘅 豆咁 樣 嘅，黑豆係特別強咁樣嗰啲咧。 係啦，咁你自己中意配搭。有几 chewy， 有几有嚼口嘅，你就红黑、红黑白咁样自己配搭啦。哇 ，Beyonce 啊，佢生咗女之后啊，都系靠食藜麦咧，短短三个月咧就减咗26公斤。 哇！ 所以啲女士们 听完，好夸张。 咁当然我谂佢食得好极端啊，大家又未必需要，可能佢系三餐都系，跟住真系食得好斋啦。咁呢个主要系即系作为一个可以参考。 我唔使减26公斤啦，我减几公斤我都好 happy 啦。 你沟少少爱嚟代咗佢做饭啊，应该都有唔错嘅效果啦。 系咯， 仲有啊，男士们你要要求 data 啊嘛，要求一啲嘅肯定啊嘛。 冇错， 其实咧系连 NASA 美国太空总署都认证咗咧，就系话。藜麦咧就系最理想嘅太空粮食啊！ 即系太空人可能飞到上去。 都是食藜麦太空版的、 啊、因为其实它营养很丰富啦、啊、再加上、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你又有纤维啦、嗯、即如果你讲营养价值呢其实它就是都是 number one 的啦、嗯、其中一种很好营养价值的食物来的啦。所以有些人如果要吃代餐啊都很啱咯，即它又会有容易被肠胃吸收又纤维高啊、嗯、也都很多的营养价值。不过留意啦，就是如果你是红的藜麦啊或者黑的藜麦，因为纤维较高呢，如果你是尤其是红藜麦咧，佢嘅钾咧系好高噶，咁所以要留意咯。但整体嚟讲，佢都系好有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能够即系俾得到大家嘅。 我成日好担心煮佢嘅时候咧、嗯，会唔会好难去到调配？特别咧，有啲 menu 佢中意诶几种，譬如红色啊、白色啊同黑色咧，捞埋一齐嚟煮噶嘛。 你要留意咯，因为藜麦咧，其实佢嘅表面咧会有少少带苦嘅感觉。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冇咗咧？就系、是、你煮食之前咧，就用水浸佢五至到十分钟、 嗯， 希望能够溶解咗咧佢表面嗰啲残留有啲嘅苦涩味啊，咁、 嗯、 跟住你就红、黑、白自己去调配啦。咁啊，有啲如果你已经买系 mix 咗嘅，就更加之好啦。系、 嗯、 啊，咁啊，好似平时煮饭咁样，你就加多少水就令到佢硬啲啊、软啲啊。好啦，咁整两个简单嘅 menu 啦，用藜麦煮，但系亦都系啱嘅。 头先嗰个咧，你话 Mexico 嗰个，我都已经好想试啦， 即系 又 好好、啊、 又有牛油果， 嗯， 系嘛， 又有芦笋， 又有芦笋， 咁就藜麦啦，就煎一只蛋，但系就要。生生地嘅蛋黄， 太阳蛋咁样， 系啦，你就淤烂佢，就加少少 sweet and chili paste 啦，少少甜酸汁啦，咁就我真系觉得非常之好食， 简单亦都系好食嘅呢个。 系啦，咁另外你又想做沙律嘅，用个泰式啦，我哋用翻泰式嘅风味啊，基本上都系咧用藜麦啦，咁啊用呢一个嘅青椒，我谂其实用三色椒咧你自己中意啦，切丝啦，加埋一啲嘅红萝卜啊、洋葱啊、芫荽啊，咁或者加少少腰果，跟住就加你自己中意嘅醬汁，譬如我中意泰式嘅沙律醬，或者有啲人覺得健康啲嘅，我中意 vinegar 嘅，我中意甜油醋嘅，即係呢一個 olive oil 橄欖油加醋嘅，或者你重口味啲，加翻一啲好味嘅沙律醬，咁其實又可以調配咗一個健康嘅沙律啦。 係、沙律醬就唔好落咁多啦， 係啊， 你要健康就唔好落咁多啦。 冇錯，咁又或者有啲人咧，其實用即係你啲藜麥你煮熟咗之後咧，就好似一般啊，你加埋一啲鮮奶啊，加一啲生果。我嚟煮 cereal 个口感亦都得，其实即系用佢嚟取代咗可能系一般嘅麦片啊、 淀粉 质或者饭面啊吓嗰种嘅嘢， 又有饱肚就 容易搞。另外一样我觉得几中意嘅就系呢一个亦都系墨西哥 style 嘅，就系将三色椒，你将佢三色椒圆卜卜，你买圆形嗰啲啦吓，即系一个好似 烧佢 青椒， 焗佢， 咁佢开咗一半，跟住咧就挖晒佢中间啲籽出嚟咧、就让啲鸡肉啊捞咗藜麦落去咧，跟住摆落去焗啊。 呢、這个简直咧系好似中国人、广东人嗰只煎羊三宝嘅精髓啊！ 不过我哋就唔用鱼肉，我用咗藜麦就沟咗啲鸡肉啊，可能你再铺少少 cheese 咧，就摆入去个即系焗炉嗰度焗啦，咁应该即系啲口味。就 OK 咯。 哇，听到流口水啊！让晒啲肉入去嗰只椒入边，再焗。 改良嘅兒童版，因為咧三色椒小朋友覺得個味好濃噶嘛， 佢哋 都中意噶嘛。咁我有陣時屋企咧中意焗牛油果噶，就係、是、將個牛油果開半之後咧，挖咗個粒核，挖空咗嗰啲牛油果啦，咁、就等佢兜兜啦。咁、你咪將你頭先嘅可能。我以前就會將雞蛋就溝咗啲嘅 tuna fish 咁樣擺翻落去焗啦。咁、今次你咪加入啲藜麥啊、雞肉啊，加少少埋幾啲奇異果肉啊，咁擺落去焗咧，臨尾撒啲 cheese 啊，我覺得服小朋友都得喎、 啊。係、哎、啊，可以整俾仔仔食喎。 咁希望呢個健康嘅推介，大家會中意呢種食材，跟住咧亦都揾到好多嘅方法可以煮到啲啱你口味，但係非常之健康嘅嘢啊！ 值得一試啊！ 水，长期的睡。 健康的禮物早餐，再配合 Rubber Band 呢只歌叫醒味，叫大家 Everybody Wake Up， 充满正能量和好健康的一天。 有 醒晒， 咁好食的嘢梗系醒啦， 醒晒。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的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不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朝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有阿黄小姐喺电话旁边，系似乎系收咗线啦佢。 黄小姐， 黄小姐，你要拎住个电话唔好收线先得噶。 佢可能突然间好紧张就揿错掣啫。不过佢今日都好多正能量要同我哋去分享噶。 佢有两位嘅家庭成员咧，好特别啊，一齐生日吓。呢两位嘅家庭成员咧，就不如等佢自己讲啦。 等佢自己同我哋讲啦。早晨， 阿黄小姐喺度嘛？ 早晨， 早晨，黄小姐。 早晨， 系你系咪有两？你有两位家庭成员都系生日咯，系咪啊？ 系啊。 系你讲下。 我先生啦，我女婿啦，都系今日同一日生 日。哇，点解咁啱？佢哋两个会唔会特别投契噶？嗰阵时识嘅时候， 系 争几多年咧？嗬， 争几多年？我谂争卅年冇。 我争冇 所谓啊，忘年之交噶嘛都可以。 同一个星座，佢会唔会佢哋大家面对嘅问题又系差唔多咧？嗬？ 似噶，其实性格啊，同埋啲嗜好都似噶。 有一样嘢梗系似啦，你老公个老婆同你女婿个女啊，个老婆啊，都性格似唔似啊？咁不如问下，即系你同你个女， 应该有啲样似啦，系嘛？ 都似嘅，都似嘅，都似嘅。 即系两个太太都应该有个相貌有啲似咯，即系阿妈同个女。 性格就似， 性格似啊？系咩性格啊？你系？ 你听到我把声，你就 豪迈， 开心乐天， 爽朗。我话豪迈， 都系嘅，都系嘅，我认同认同。 不拘小节， 都系噶。 小事糊涂， 人系要咁样噶嘛？ 小事糊涂，大事聪明嗰只。 我收晒啦，都系啦， 都系啊嘛。 总之觉得你几易相处，几想同你做朋友，听到都 系啦。啊，几豪气啊！ 朋友咯，见过晒你哋咁多次咯， 听众朋友嘛，嘅朋友啦。 除咗 芭比， 我未 见过 之外， 系啊，冇所谓啦，见唔见到？ 喂，咁啊，教授，你入现台，你去二台嘅面书先揿一揿我哋晨光大线张相咧， 嗰个真同真实差好远嘅。 哇，你 咁 讲， 见过，咁喺面书我又见过芭比， 咁我哋 人就 我哋真人你见过晒啦，你真人 系啊，见过晒你哋啦，阿彭仔同阿 Cousin 嗰时一个扮唐伯虎，一个扮秋香，40周年嗰时， 哦，系啊，系啊。是啊，我哋二台台庆啊，唔知几多周年，三十周年好似。 小白，我正话都同佢讲咗啦，我上嚟攞你哋嘅金曲飞嗰时咧，咁我走入去搵洗手间就撞到佢两裤子咯。 你喺屡次撞到佢两裤子， 佢去紧厕所嘅时候。 落嚟，佢啱啱上楼梯落嚟，我迎面撞到佢哋，不过嗰时我就要搵洗手间就行落。低同佢打招呼， 系咪好乸渣？我哋啲洗手间 唔系啊，唔系啊 ，OK 啊。 平实啲啫。 Robbie 哥冇去过啊，吓，类似我冇去过啊。 Heidi 我就喺啲商演嗰度见过佢啦。 哎呀，系啊，好嘢。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都话见过，但系阿欧我都见过啦，系都系喺四十周年我见到佢。 系。 犀利啊！真系我哋二台啊，或者晨光第一线嘅好朋友啊。 真系啊，吓，黄小姐。 我真系由后生听到老啦。 你有几老啊？而家最多咪同我差唔多。系啦。我都估你同我差唔多啊！ 喂，人哋有女有女婿啦，彭仔。 系咁啊，黄小姐条命好啊嘛。 唔好咁讲， 又刺激我啦。 系彭爷有后宫佳丽三千啊嘛。 系咯，你飞奔如云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诶，成个广播大厦都系啊系啊。 哇， 住得好近噶咋？ 咦，你又系街坊添啊？ 哇，紧要你。咁啊，既然阿老公同埋阿女婿都生日啦，今天咁嘅，你讲翻几句。祝贺说话啦，好嘛？ 祝贺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幸福快乐啦，系。仲有啊，我个女就嚟生 B B 啦。 哎呀， 恭喜啊，恭喜啊！ 系咪呢个女婿噶？ 系啊。 我意思即系话，唔系我意思，对唔住。 唔系即系咪你有几个女？ 你有几个女啊？嘛， 有两个女。 有两个女系咪？ 系啊， 喺今日呢个生日嘅女婿就准备做爸爸， 系咪啊？ 咁样讲 系啦，系啦，系啦， 你知我咩意思嘅，黄小姐，你唔会怪我嘅。 同埋你知道我哋今日咧，我哋几个都开口及着你嘅，特别系我加埋我搞埋鹏仔而家， 我搞埋我， 你真系开口及着你， 我影响埋佢。 好啦，我哋都唔多讲啦。 系啦，唔好多讲啦。 我哋送一首歌俾你听啊，因为你就好信任我哋啦，为你揀一首啊开心嘅歌啦。咁啊，拣一首系爱语歌，既然大家咧年纪都差唔多啦，有几大啊？我哋系咪啊？听爱语歌嘅听 Pet Shop Boys。 好 呢一首啊 ，Dreamland 啊，吓你哋嘅梦想成真啦，生日愿望又成真啦， 恭喜晒你啊！ 恭喜晒，多谢晒， 好多谢你，黄小姐， 拜拜， 拜拜。 Shop Boys 嘅呢一首 Dreamland， 每人 都差唔多啦， 个个都有自己嘅 Dreamland 啦，自己揾啦吓。 好，我好快又去我嘅 Dreamland 啦，继续工作， 加油啊！ 我又要躝翻上去写字， 我就翻去可能 dream 多一阵先。 OK， 都加油啦。 拜拜。